大部分新增患者曾经外游，其中两人曾经在差不多时间去过中环兰桂坊 Pure Fitness 健身室。当局追查发现，早前两宗确诊个案亦都曾经去过兰桂坊酒吧消遣。另外一名怀孕16周的32岁女子确诊，是本港首宗孕妇确诊个案。她去过意大利和迪拜，入院时有发烧和轻微流鼻水，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稳定，暂时未需要药物治疗，但可能有早产风险。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温暖。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19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0087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409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10.97，瑞士法郎0.988，澳元0.574，加元1.45，新西兰元0.568，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1.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8美元，卖出14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晨光第一次，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六点零九分，咁啊嚟到咧就系2020年啊3月20号星期五啦。咁啊，而家大家都少咗 home office 啦，多咗翻工啦，会唔会都觉得而家翻公司都攰啊？希望可以喺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就算星期六、星期日冇得去周围玩，但系都想咧好地轻松下、放松下。如果是的话呢，咁要记住啦，今日已经星期五，咁尽快努力完成埋你手头上嘅工作呢，咁就可以同屋企人啦、朋友啦，对唔住啊，同想见嘅人呢、可以好好地去轻松一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晨早流流俗亲。出面是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5%。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人咧需要好坚强，有啲人会觉得要成功一定要有野心。你又了唔了解自己到底成功嘅关键系啲乜嘢咧？有啲人会觉得不择手段，为咗成为一个强者，我点样不择手段都 OK 嘅。有些人会觉得朋友大过天，站在利益和成功之前，仍然希望有朋友常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强化自己的原因，无论什么原因都好，只要不影响到人的，只要能够跟身边的人好好地团结下去的，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方法。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伴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又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 着的真理。 早晨啊，各位听众，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5%，佢系郭富城。强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好啦，揭喺我哋神光百科入面呢都有香港历史系列。最近呢段时间呢都会搵嚟好多。今日揭呢，哎呀，去到新界北部喎。粉岭。粉岭呢个名字是点嚟嘅呢？唔系三哥八做嘅。粉岭呢其实原来同区内一座呢、叫做大岭山嘅地方相当之有关系。相传大岭山呢有一块嘅石壁。雪白如粉，哇！居于附近的乡民称之为粉壁岭。位于附近的乡村呢就成为了粉壁岭村，个名字都挺特别啊。粉岭壁应该是粉壁岭村的村民呢就会带很多不同的酒啊、或者牲口啊，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壁之前咧，就祈求啊天降甘露，因为当其时咧曾经遇过旱灾噶。久而久之，粉壁岭村啊被简化成为啊粉岭村，再演变成为粉岭。即系原来粉岭咧呢个本身系 nickname 嚟嘅，花名嚟，不过而家变咗证明啦。粉岭嘅范围非常之广阔，当中联和墟更加系重要嘅墟市。联和墟喺1951年已经正式咧建立成为一个墟市啦，系战后香港首个兴建同埋规划嘅发展工程。墟市嘅中央咧建有一个有盖同埋露天嘅市场，一共咧可以容纳百几个嘅档位噶。而至于墟市嘅旁边啊，亦都有几百个咧就相往两用嘅一啲嘅建筑物噃。直至到80年代。咁啊，小贩、农民亦都按照住咧一个叫做147墟期，喺市场前方空地啊，摆卖货品、农作物，即系初一、初四、初七、十一、十四、十七、廿一、廿四、十、廿七。不过随住买卖活动日益增加，墟期咧亦都逐渐消失，变为哦，日日都开市啦。不过去到2002年嘅时间啦，新街市投入服务，咁啊档位悉数咧就迁入去联和墟街市以及熟食中心。联和墟市场喺九月底停止运作，结束长达50年嘅历史任务。今日都仲系叫联和墟啦，不过已经好多嘢唔同咗啦。商铺亦都非常之多，车房都一大扎。联和市场现在咧就以短期嘅租约啦，咁啊用呢个形式啊，去做一啲咧可以循环再做物料嘅回收中心啊，同埋环保市集噶噃。粉岭龙跃头咧就系新界五大族之一嘅邓氏聚居处。相传新界粉岭东北嘅一啲山岭上啊，有龙啊居于其间，咁啊有阵时会喺度跳下跳下，因此咧而得名噶。邓氏更加有咧根据资料记载有皇族嘅血统。南宋末年啊，咁啊一名邓姓男子咧拯救咗，为咗咧就系躲避啊蒙古人入侵嘅而向南逃嘅一个小女孩。并且将佢咧就带到翻去屋企嗰度抚养噶噃。嗱，呢个女仔大个咗之后咧，就嫁咗俾恩公个仔，都系姓邓嘅。啊，战乱平息之后，呢个女仔先至话俾自己嘅丈夫听：我咧系宋室公主嚟噶。幸好啊，皇上默许佢哋嘅婚事，并且咧就向女婿赐地封爵，喺呢度咧就开村立业，历时800多年。咁啊，咁多年以嚟啦，几百年亦都变成咧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五围六村啦。粉岭都有佢哋自己好多唔同嘅历史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姓氏喺呢度。咁啊，但系咧，我哋都会知道，原来无论系以前宋朝留翻落嚟嘅一啲嘅历史典故，定还是将来我哋都会继续咧喜爱我哋香港自己住嘅地方噶。无论去到几多年，都系一样。 年啊，2020啦，比較係多事之秋係嘛，有好多疫症喺度，社會不安啦。2084又唔知道會變成點咧？ 青收音機，偉大的穿梭機，在某刻射入幻想，無非為我在宣佈人類。相处那未来在下雨，但雨中有预言书，愿我可花足一生和你接吻，再走到100岁那知青长廊，用几代努力再拼一天。 作品佢哋系 Dear Jane， 2084，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5%。我哋嘅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到较低啊，稍局部地区有雷暴，各位听众出门口嘅时间要特别注意啦。最高嘅气温咧会到2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系温暖嘅。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直播室入边有八元号继续陪住你哋。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而家星期六、星期日咧，要谂一啲地方去啊，的而且确咧几伤脑筋。太过人多嘅地方咧，又尽量啦，都系唔好去。但系又唔系话全部都系哇锁死晒自己喺屋企嘅，人系一种嘅群居嘅生物嚟嘅，我哋需要多啲人陪伴住我哋先至得嘅。 有啲咩辦法呢？嗱，今日三月二十號啦，原來三月二十一喺至到二十二號有一個咧免費嘅活動，位置咧就喺啊 D2 Place One 啊，咁啊二樓啦，咁啊即係長沙灣嗰度。暂停了一个月的一个叫做市集啦，咁喺21至到22号咧，咁啊将会重开吧。不过咧，与此同时佢哋都咧就系不断呼吁大家要注意个人嘅卫生。喺市集即系举行当日啦，咁啊场地都会进行譬如所有人士必须佩戴口罩啦，入场咧都会有体温嘅 counter， 冇发烧咧先至可以入场，亦都设有咧就系酒精啊呢啲嘅搓手液去到俾大家咧。尽量保持住干净卫生消毒。同要可能唔同啦，咁啊场入边咧亦都会打开晒啲窗，保持住空气流通。不过入边咧有一个咧就系都几得意嘅，咁啊关于咧就系叫做马姐的故事，一个咧合办嘅主题市集。今次咧有一个咧马姐带嚟一个叫做崩溃度大测试嘅展览，咁啊会展出一系列觉得咧崩溃以及人生好攰嘅插画。同埋文字俾大家咧去到好好地欣赏嘅。你嘅人生又攰唔攰咧？定系你觉得而家嘅人生都比较上多烦恼，需要咧就系好好地去放松一下，需要咧就去揾一啲嘅地方宣泄一下咧？人生有好多唔同嘅烦恼，呢啲嘅烦恼可能挥之不去，但系。原来这些烦恼你也都可以一笑置之的吧。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女儿说6+6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的清淡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刚吃饭，这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 比较烦， 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 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不烦，我不烦，只有一点烦，你比我烦。我情愿心甘不烦，不烦，我不烦。 好错啦，一首嘅作品由好烦去到而家变成唔烦。三位嘅朋友周华健、李宗盛啊、李华冠最近比较烦。 人生很灿烂，灿烂。 室外温度21度，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英国增至144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确诊个案超过3200宗。首相约翰逊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隐形敌人，有信心在未来12个星期之内扭转局势，将疫情控制好。不过他承认不能够肯定之后疫情会否真是呈现缓和趋势，但认为情况总有一日好转。约翰逊指部分伦敦居民未有跟从政府有关保持社交距离的指引，强调当局在有需要时会强制执行。另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全国发表声明，形容国家正进入极需关注以及情况不明朗的时期。他感謝科學家、執業醫護人員和緊急服務單位的專業知識和奉獻精神，又說目前比起過去任何時候，所有人都需要扮演更重要角色，設法和其他人保持聯繫，確保關心的人安全。意大利新增超過420人死於新型冠狀病毒，累計死亡人數增至超過3400人，數目多過中國衛健委昨日通報的內地死亡人數。至於累計確診個案就增至超過33100宗，4440人經治療之後康復。北部倫巴第地區的疫情仍然嚴峻，全國接近1/3死者來自該區，包括新增5名醫生去世，其中一名是治療肺病的專家。法國累計372人死於新型冠狀病毒，新增108人。當局說累計確診人數每4日增加1倍，形容病毒急速及劇烈擴散。今個月初由武漢乘坐包機返港的港人已經完成在駿陽邨檢疫中心14日的檢疫期，醫管局特別成立的工作組亦都完成為這批人士抽樣檢驗。有份參與的醫管局首席護士長唐華根表示，湖北回港的檢疫人數比早前從鑽石公主號回港的人數更多，由於在隔離第12日取得所有樣本，檢測是最穩妥，因此小隊要同時間競賽，爭取時間完成工作。唐華根又說，最大挑戰是駿陽邨的環境和醫院完全不同，他們要在短時間內籌集醫療用品，亦都要在沒有負壓病房的情況下工作，因此要打開窗戶，利用自然空氣對流。本港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突破200宗，昨日新增16宗確診個案，累計208宗。大部分新增患者曾經外遊，其中2人曾經在差不多時間去過中環蘭桂坊 Pure Fitness 健身室。當局追查之後發現，早前2宗確診個案亦都曾經去過蘭桂坊酒吧消遣。另外，一名懷孕16周的32歲女子確診，是本港首宗孕婦確診個案。她去過意大利和迪拜，入院時有發燒和輕微流鼻水，現時在瑪麗醫院留醫，情況穩定，暫時未需要藥物治療，但可能有早產風險。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驟雨，能見度較低，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霧，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及溫暖。 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6:36了，今天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朝头早继续都有白拳道陪住你们的。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有书店咧就系、结业啊，连锁书店结业，亦都咧就系有另外嘅书店咧，亦都话到要关闭咧部分嘅商店，要减轻呢一个嘅营运成本。有学者分析啊，整个嘅业界近年咧三方面受到压力，第一咧就系昂贵嘅租金。货源问题亦都系关键，佢哋解释啊，现时市面上面嘅中文书来源可以分为三类，包括由本地发行嘅一啲嘅叫做本地作家作品，引入台湾出版，以及咧就系内地出版嘅书籍，营运上各有困难。货源少，市场经常变啦，租系一个最大嘅问题。不过咧，仍然有唔少嘅传媒人咧，对呢一个嘅将来咧，仍然系咁样得到乐观嘅，希望咧可以将书亦都可以改变更加多唔同嘅方向，例如加入 QR code， 迎合一啲新读者嘅习惯。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大嘅转变啦，但系我哋咧有阵时都应该放一放低自己所困扰嘅事情。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睇书其实好多时都可以帮助得到我哋咧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得以。放低一啲嘅压力，吸取一啲嘅唔同嘅知识，更加咧可以藉住书本咧，去到培养一个人嘅修养。有阵时啊，如果大家对住个手机太多嘅，又想有啲静态嘅活动，不妨攞翻本书出嚟阅读一下。我哋想过嘅系一啲正常嘅生活，虽然我哋有阵时都会忘记咗正常生活嘅快乐同喜悦。但其实我哋都系想念佢。 我家直路，你争中之后，每刻也在乎表数。抹餐葱面糊，演那二世祖薄一铺。只拍板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争像成功招数。自信像糊涂，品格再发毛，如此恐怖。想你夸奖我这个不常。想我很想无惧这现象，你想当变得空想，愿望像是妄想，细胞变坏时难道是正常，靠适当自强难道也正常，背到底更想搏，一息间有几重伤， 你够大蒜香，核爆式扶贫都赞赏，话我是栋梁，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无常，至少逐渐去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脱缰，细胞变坏是难道是正常？向正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动比更上方，一之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各位一霸上，直播获奖。 我哋希望所有嘅事情一切变得更加正常。佢系 Deep 武康，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5%。今天早上咧喺职场后花园入边，继续邀请到咧翻译师安安上到上嚟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朝头早，我哋嘅职场后花园，诶，今日见到翻译师安安又喺度啦，你好啊，安安。 系啊，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咧我见到呢个我哋嘅花园入边咧特别少少，好多呢个系咩嚟嘅咧？啊，佢个样好似玫瑰花。佢一定系玫瑰花嚟嘅，系唔系安安？ 我哋成日都喺度讲玫瑰，成日都有玫瑰，大家各个听众都知咩叫做玫瑰。咁、今次我哋就唔讲咁简单，我哋讲咧多肉植物里边咧有一种咧系好似玫瑰嘅、大家如果行系啊，行开花墟啊，行开花店啊，见到嗰啲多肉植物咧，你会见到有啲哇呢、這个样咁似玫瑰嘅，大家唔知道有冇特别留意啦？定系第一时觉得系似莲花啦？但有几有一个品种咧系特别似玫瑰嘅。我哋叫做山地玫瑰， 山地玫瑰，即系我眼前呢啲其实就唔系平时我搣嗰啲我爱你，你爱我嗰只玫瑰嚟嘅、 唔系，但系咧，如果你种得好好咧，你可以将一扎嘅山地玫瑰咧，用特别嘅方法扎成好似一个花束咁样送俾人嘅。 哇！ 咁即系你听众想象一下、就系你好似揸住一支玫瑰，但其实嗰支玫瑰个顶咧唔系好薄嘅花瓣，系多肉植物。咩、叫多肉植物？就系嗰啲咧，其实系好似即系嗰个叶咧系肥嘟嘟啦，好系储水啦。好厚嘅，咁我哋叫多肉，系植物嚟嘅，唔系花瓣嚟嘅，咁我就系叫多肉植物。我相信呢个多肉植物咧，对于听众都唔会陌生噶啦，尤其如果听我哋节目嘅话，一定系中意种植嘅，系啦， 系。咁啊，呢一个见到就系多肉植物啦，咁即系呢一个同玫瑰，第一系完全唔同嘅版本，唔同嘅品种嚟， 两样嘢嚟嘅， 两样嘢嚟嘅。 系啦，呢个系植物嚟噶嘛，就系多肉植物，玫瑰就系花嚟噶嘛， 花嚟嘅。咁但系我见到呢一个咧，佢真系。好似我哋平时嗰啲就话啲叶啊水分好足够嗰只，但佢都可以卷到好似个玫瑰头咁样嘅咧，点解？ 冇错啦，呢、這个品种咧，我特别要讲下，多肉植物好多啦，但我哋成日都中意靓嘢噶嘛，我哋呢个节目啊，你同我一定系中意靓嘢啦， 系啦，特别系你啦， 即系我哋要拣多肉植物都要拣靓啲嘅，尤其而家咧。即系大家要想开心啲嘛，咁疫情咧咁仍然系咁严峻咧，大家咧就欣赏翻啲得意啲嘅嘢啦。咁呢个山地玫瑰亦都系多肉植物嘅一种嚟嘅，咁佢有绿色，即系都系绿色啦。咁但系其中一种咧，我单家喺尾嘅时候咧就会特别介绍嘅。咁嗰种咧就系粉红色嘅，咁你变咗咧更，如果绿色嘅多肉植物系似玫瑰型嘅，咁你觉得都系一个多肉植物啫。但系如果系粉红色嘅嗰种叫耶罗，耶稣个苏罗。姓罗嗰个罗啦吓， 耶罗 系啦，嗰种咧就是、粉红色，仲系要啲咧好粉咧紫粉红色嘅，咁嗰只咧真系会以为佢系一支紫色嘅玫瑰，咁嗰只就系、是、都系多肉植物嚟嘅，但系嗰系另外一种，系佢山地玫瑰其实系有好多种品种嘅，好多种形状，咁其中耶罗咧就系、是、似一个粉红色嘅 含苞待放嘅玫瑰嘅，亦都有酒杯玫，亦都有酒杯，有种叫做酒杯玫瑰，咁嗰咧就成杯酒杯型味，即系香槟杯嘅顶咁样嘅，咁好多种嘅。咁我哋首先大致讲一讲咧，呢个山地玫瑰咧系点样种植啦，同埋佢起。系咪起源喺边嘅？ 即系起码要知道点样 keep 住佢先啦，先靓仔啊，先继续似玫瑰。如果唔系种种下佢多肉植物变咗仙人掌，咁真系把鬼啊！到时 啊，呢、這个机会就比较微啲嘅，因为但我会话俾你听咧，佢咧系有啲故事，同埋都系几好听嘅。如果我哋讲都好听嘅 吓，整随便。 因为它属于莲花属的，咁大家知道莲花啦，即系你行花开会见到绿色嗰啲好似莲花嘅多肉植物啦，呢个最普遍噶啦。咁、但系佢样咧就系似玫瑰啦，咁佢嘅意思咧就系永恒咁解嘅， 永恒 就永恒的爱。咁、大家见到永恒的爱咧，就哇，咁呢盆嘢系咪真系以后都唔会死啦？其实又唔系噶，其实佢一个好都有少少表达到人生嘅，就系咩咧？佢咧佢。生出嚟嘅时候咧，就系、你买翻屋企，可能系一朵盛放嘅玫瑰型嘅多肉植物啦，山地玫瑰啦。咁、但系当佢夏天嘅时候咧，因为佢要休眠啊，夏天嘅时候多肉植物， 佢反而日夏天休眠。 系啦，咁变咗咧，佢觉得哎呀死，我呢棵嘢因为多肉嗱，玫瑰好多花瓣啦，咁呢个山地玫瑰都好多叶，即系嗰个叶咧叶瓣好多，咁佢觉得哎，我要牺牲外，点样先生存咧？喺咁热嘅地方，即系夏天，咁佢就喺出边最外围嗰啲叶咧，即系一棵盛放嘅玫瑰，出边嗰扎嘅花瓣咧，佢就会自己会跌落嚟，就会 跌咗咪 死，自己脱落， 咪丑样咯，跟住。 唔会牺牲自己，咁啊得翻中间嗰扎， 好伟大啊！ 咁翻中间嗰扎，你咪变咗唔系一个盛放嘅玫瑰，系一个含苞待放嘅玫瑰，即系话你翻去买花，你都唔会买开到灿烂嘅，你会买一个咧系未开嘅，咁跟住慢慢摆屋企，慢慢开噶嘛，佢就变成嗰个形状咯。咁你话系咪好感动啊？ 系， 呢 个 系另一样嘢，因为佢就系要保护自己，希望咧少咗块叶，咁咪唔会抢中间啲水咯。咁咁啊跟住佢咪可以变咗系。容易啲吸收咯，吸收水咯。 哇，都几特别喎、咁呢个就嗱、个泥土同个面都系大家都可以有水嘅。 系、但系啦，大自然嘅自保行为咯。咁、但系当你淋水嘅时候，你记得你我要淋翻啲水俾佢啦，你就唔好淋嗰个花嘅心，嗰个植物嘅心啦，因为咁样咧佢哋会腐烂嘅。咁你就淋侧边，系、啦，淋侧边啦，咁样。春天咧其实就系佢生长嘅季节嚟嘅，咁你慢慢加水。夏天咧其实都唔需要过分浸水，等佢自己大自然有个自保嘅行为，等佢甩咗个叶自己缩埋，咁可能一个礼拜就甚至乎一个月等于夏天休。休眠期的植物和花呢都是不需要加水的，那就等它，即有些花是冬天休眠，那么冬天的时候就不用加水啦，但是多肉植物呢，这个山地玫瑰呢就夏天的时候休息的，那么就不用加那么多水啦，那春秋的时候呢你才慢慢开始加一些水分给它啦，一年你就会见到它生长是两个季节咯，那你加水的时候呢就慢慢加给它爱心它啦，不用一次我加那么多，慢慢整醒佢，就唔系好似整醒你嘅时候，一盆水喺你块面即刻淋醒你，唔系咁，系慢慢醒。 都几有踢裂嘅，咁如果我慢慢加水嘅时候，我系加泥土边先啦，定系都可以少少喺啲叶上边淋少少，等到啲叶啊都可以整醒佢咧。 系啦，冇错啦，即系叶都加少少啦，咁佢根个都有啦，咁等佢自己储水，但系就唔好即系唔好我哋以前淋植物咁样由头到尾淋到顶咯，慢慢加咯。咁样，即系系啦，咁呢个系几特别嘅一个，其实都你话难又难，易又唔系易，又唔会话好复杂，但系呢一年就系两次，咁佢休眠期间你都可以欣赏佢，咁平时如果佢唔休眠嘅时候，就好似一盆玫瑰，一个好大嘅玫瑰花摆喺你嘅台头咁咯， 系咁啊，休眠就变花冧咁样咯。 是啊，是啦、咁其中一种呢我好想介绍，其实花墟都会有嘅，应该是叫夜罗玫瑰。咁点解特别呢？我觉得女仔 OL 啦特别会鍾意㗎，因为佢粉红色同埋紫红色啦，唔好话非系 baby pink 或者 dirty pink， 又或者有带少少紫啦，唔可以话。 有冇香味㗎呢、這个 冇呢啲咁呢啲多肉植物系冇香味嘅。咁、但系呢佢你咪側邊噴咯，自己空氣。而家唔使香味啦，你嗰啲 diffuser 嗰啲空氣清新位放濕機咧，都自己有噶啦。 或者自己揾嗰啲有香味嗰啲酒精搓手液咯，係咪？ 哇！真系讲开呢样嘢，真系咩味都有。我发咗手搓手液，即系几廿种味，唔系讲笑，真系几十种味。我屋企西瓜味咩味都有。 哇！西瓜味都有啊你。 你噏得出都有啊，朱古力啊、vanilla 嗰啲咧，喺美國出嗰啲咧，真係咩味都有。 咁厲害 啊！我遲啲俾支你。專貨男仔嘅有男人味，男人香水味。咁呢只咧，夜郎玫瑰咧，佢狀態好靚嘅時候咧，係可以變好靚嘅粉紅。咁呢款咧就係直情係一個盛放嘅玫瑰。我會俾張相你，咁你就可以擺喺 網上邊啦，大家睇下。係啦，不過我真係想問嗱，佢雖然佢叫做多肉植物，咁佢就好似玫瑰啦。嗱，咁佢嗰啲似玫瑰係因為佢啲葉嚟嘅，其實應該係咁講。咁佢自己本身佢會唔會有花嘅咧？ 冇啊，呢個冇花嘅。 冇花嘅。 咁但係咧，佢特別之處其實你可以，你就可以點咧？其實一個玫瑰，呢個山地玫瑰咧，你種你嗰陣時係一個花，但係要長呢啲唔係一個星期，唔係種花咁樣，唔係一兩個星期你會見到哇！我有好似長春花咁樣會有四五六朵花出嚟，唔係，起碼要玩呢啲要玩一兩年嘅。咁本身可能第一個月晚翻嚟嘅時候得一朵啦，跟住你可能要慢慢悉心咁樣照顧啦，咁跟住佢會生多一朵喺隔離嘅喎。即係慢慢生嘅喎，咁可能呢啲嘢係要幾個月嘅時間啦。咁有啲人咧喺兩年裏面咧生咧，嗰你要換盤啦。當然如果生咗嘅時候，因為大家通常都用一個細嘅飯碗嚟咁嘅 size， 手掌嘅 size 嚟一朵多肉植物噶嘛。咁如果你多一朵嘅時候，你就要換盤換大啲啦。呢個亦都係玩多肉植物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大家中意換盤，要不停咁成長咁換。 其實嗰個盤都係一種藝術嚟嘅喎。如果玩呢個多肉植物， 咁可能咧佢就會生兩個三個。咁跟住我喺網絡上面見到啲達人咧，係種到咧嗰係有成十個花，你變咗好似一扎玫瑰花咁樣， 哇！ 十個玫瑰花冧。其实那个所谓的玫瑰花粒其实是多肉来的。 都是那些葉咯。但是都会挺漂亮，可不可以将它变成一扎就不行了，一盆咁送给人咯。 绝对是。你都如果你叻咧，就系中意自己睇住啲嘢成长，或者中意挑战自己，其实系绝对可以自己做。但系如果你翻去有阵时见到啲已经帮佢做咗俾你，可能已经生长咗，咁嗰啲当然会贵啲啦。人哋要一两年时间你种植嘅，咁嗰啲你细都可以买翻去送俾人嘅。咁变咗一盆好似，我就唔会话买一扎玫瑰花送俾人啦，因为咁样咧真系玫瑰几好，都系两个礼拜，你家庭养亦都系两个礼拜。咁呢个咧可能真系 keep 咧摆喺度都可以 keep 成季，即系成半年啊咁。咁你成日喺屋企，唔好意思嘅，俾人哋 self quarantine， 即系俾人哋要隔离嘅时候，都有盆花欣赏下啊嘛，唔使闷啊嘛。 系啊，几好啊呢个，咁啊，而且即系又有啲花喺度靓靓咁样望住，有一望一季，因为一盆贵唔贵啊？问埋呢个先。 应该唔贵嘅，呢啲都系十零廿，多肉植物其实唔贵嘅，系啦，咁啊十零廿蚊盆，系啦，咁大家除咗种呢个豆苗，而家种豆苗之后，你又仲可以试下玩呢个啦。O L 而家兴玩豆苗， 系而家豆苗，即系佢话种完之后自己就 食一转先，系日本啊，系日本豆苗啊， 食到几多转啊？你知唔知嗰只豆苗？ 三转， 哦，冇技巧嘅，冇技巧嘅系嘛？ 技巧冇啊，真系！我而家呢个都好高啦，我而家可以食到呢个。呢个我两个礼拜前打边炉买嘅一 pack， 跟住咧切咗下边嗰半啦，净系食上面嗰半啦。跟住大家听众就可以用一盆水，用一个兜装住佢，装住浸住啲根。咁当然一定有太阳射住啦，即系可能有阳光啦，唔一定太阳嘅，摆窗边得噶啦，唔使摆出去室外嘅。呢个室内植物嚟嘅，室内嘅食物啦。咁跟住可能摆 office 噶，而家 OL 系摆 office 噶，唔拎翻屋企噶。office 嘅窗边或者自己office 嘅灯射住佢咧，佢一个礼拜已经系高咗，你就可以喺屋企再食噶啦，再煮嚟食噶啦。 哇，好特别啊！呢个 或者做沙律菜，第三次 我都系中意嗰个山地玫瑰多啲，有一种 我都系 forever love 嘅感觉啊嘛，系嘛？ 系啊，起码一年啊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啦，唔该晒安，拜拜。 系啦，拜拜。 是的，有一种 forever love 的感觉。虽然它摸起上来是玫瑰，但是原来不是玫瑰，几浪漫呢？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才了解自己。 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多么自然。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 这首作品是王力宏 Forever Love， 身为温 21度，我们听到中文高歌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转头就去到7点钟新闻简报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享受现在才是正式开始， 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的笑在相识后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 在伊人的音乐旅程上面，这首歌可以说是另一个开始，因为之前两次入录音室他都是战战兢兢的，去到今次他觉得经验和信心上都处理得比以往好，真正享受到录音的乐趣。 开始

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咁啊白元浩就而家喺直播室入边，仲有 O 都喺呢一度嘅。早晨啊，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星期五平时咧就可以计划下究竟礼拜六日去边度玩下啦。咁但系近排大家都系得翻几个活动嘅啫，一系要摸啊行山啦，一系咧就叫做喺屋企煲剧啦，或者。其实你都想不到有啲咩活动可以进行， 其实譬如亲子厨房就有一个很好嘅活动啦， 但都系喺屋企， 都系喺屋企，但你起码可以将屋企咧变成好似一个 multi task 嘅 workshop， 系咪 一个空间，咁你可以喺入边玩，可以喺入边学习，咁小朋友有佢自己嘅任务，咁爸爸妈妈又可以即系同小朋友一齐整完嘢食之后咧，跟住一齐食咁。嗰度咧都话俾你听，都四五个钟啊，短极都 呢个就系关于家长们点样消耗时间啦。咁啊，小白都有啲 tips 就系呢个亲子厨房。咁不过阿 O 咧就继续 focus 喺在家做运动一样嘢嗰度啦。因为琴日见到新闻都有个确诊嘅 case 咧，就系话去过某一啲嘅健身室嘅喺中环嗰度咁样。咁所以咧健身室都相对高危一啲啦。咁当然你一定会说喂再做会籍想取消喎、啊、那你嚟緊个三个月我都未必会去得到喎、啊。那好多嘅健身室嗰啲公司都会同你讲话未必取消得到㗎啦。 对呀、 啊。 如果你驚嘅即係如果有人担心嘅咁咪搵嗰啲一个月先俾一次月费嗰啲囉。 係咁但係嗰啲就好少嘅同埋嗰个一个月俾月费嗰啲通常都好鬼贵嘅咁样因为都系嗰句啦即係。 咁系咁㗎啦呢个。 係啦咁呢个世界都系咁人哋点收钱总之就 join 呢啲健身室嘅时候呢或者健身设施嘅时候就睇清楚啲条款啦。不过有啲健身室都即刻已经列出一啲公告或者叫做声明啦佢话喂如果呢近排有啲學生，即係健身嘅學生咧，最近14天咧出過境咧，回國之後咧，不論有否症狀咧，亦都應該自行去隔離14日先。咁啊，盡量唔好嚟健身室住啦。咁啊，減低咧同其他人嘅接觸啦，同埋傳播嘅風險咁樣。呢段時間咧，都亦都唔希望你去進入呢個會場之內去舉鐵啊， 為己為人都好啊，係 啦，玩跑步機啊咁樣咯。咁好多健身。健身室琴日都出咗呢一个声明噶啦，咁所以就如果你真系在家隔离，咁唔好走嚟走去啦。特别琴日睇到电视新闻，有啲叫做啱啱翻到嚟香港嘅学生，即系回翻翻嚟香港，譬如喺瑞士读书或者喺加拿大读书咁啊，翻翻嚟香港，咁佢可能都会谂住哇，可能落去唞啖气， 或者约下啲。以前啲同學仔咁樣， 咁啊，根據政府嘅勸喻，咁佢哋都放棄咗啦。咁但係你話喂，在家做運動咁有咩方法？當然喺YouTube 嘅世界有好多萬七咁多樣嘢俾大家去學習點樣去做運動啦。不過今日再簡單啲啦，琴日咧就講咗咧攞張凳做掌上壓咧就可以咧令到嗰、那個心肺嘅功能提升啦。再加上就係、是、哇個心口咧又可以有啲胸肌出咗嚟咁樣。 條腰搞唔搞到啊？ 條腰咧就琴日讲咗啦，瞓喺张床嗰度咧，貌似一个踩单车嘅动作啦、 啊， 就可以。 好攰、啊，但系发觉有冇啲唔系好攰，但系又好有效嘅。 系， 听众一定想知噶啦， 你都系行山嘅，你唔会唔知嘅。咁有啲唔系好攰，但系你可以全身瘦嘅话咧，就系、是、跳绳啦。 吓， 其实跳绳咧个运动量系大嘅， 系好大噶， 你未至于。好似僆仔咁樣，哇！跳得好快好快，其實慢跳咧已經做到一個幾好嘅效果出嚟咯。同埋咧，揈繩嘅動作咧唔使好跨噶，即係唔使揈叫做跳大繩咁樣，哇！成隻手戳嚟戳去、 其實大家可以睇翻啊，港隊嘅跳繩隊咧。世界出名又攞獎牌咁樣嘅，咁佢哋跳繩就速度當然快啦，速度我哋唔使特別學嘅，但係佢哋跳繩嗰啲姿勢咧，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佢哋係做緊一個好恆常嘅上落上落嘅動作，嗰、那個恆常咧其實係幾routine 嘅，即係好基本嘅一啲動作咧，就唔使話哇使咩花式啊，使咩擘大隻腳唔使嘅，你好單純咁樣咧，將個腦袋咧放空咗，跟住咧跳咧好快就過15分鐘嘅，咁、已經係。一个好好嘅一个运动嚟， 跳绳真系好攰。 但跳绳咧，你可以真系轻力啲，同埋细力啲，同埋慢少少。 我又咁讲，其实跳绳喺屋企好难跳嘅。 咁唔係可以落去 發爛屋企盞燈啊， 可以落去大廈嘅或者屋苑嘅平台嗰度跳咯，即係 open area 啦。咁即係有好多屋苑都有，居屋嘅屋苑都已經有嘅，即係唔使去到私人屋苑，有佢哋大廈嘅平台啊嘛。要記住一樣嘢，嗰啲大廈嘅平台咧，屋苑嘅平台其實都收咗你管理費嘅，所以你落去跳翻兩下繩咧，你個感覺都鋸啲啊。OK， 咁可能唔知跳繩呢一樣嘢咧，會唔會係星期六日咧，你會做嘅一個小運動啦，咁啊，俾自己咧都喐動下嚇，咁啊，亦都唔係一個超級叫做辛苦嘅運動啊，試下諗下佢啦。當然跳繩最緊要係咩啊？有條繩，咁條繩點樣搞翻嚟咧？咁啊，你自己喺文具鋪買啦，咁啊都幾有情懷嘅，翻去文具鋪買條跳繩嘅繩。當然，除咗文具鋪，即係你話運動嘅鋪頭都 專門鋪頭咁樣買條專業啲嘅繩咯， 專業啲，逼令你哋專業啲跳繩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7:14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为我哋直击呢个交通情况嘅，有阿 Toby 小朋友 ，Toby。 系早晨，小白，早晨，阿欧。 哎呀，你把声真系好小朋友啊！ 大嘅， 你会唔会长大噶 ，Toby？ 会长大， 应该都会嘅，应该 都会，肯定会啦，系咪？好啦，快啲讲下啲交通情况系点先。 咁兩個爆水管提下大家嘅，喺九龍城嘅甲丙達道咧就爆水管啦，去翻觀塘方向，介乎後旺道至到獅子石道嘅一段甲丙達道咧全線封閉嘅。咁另外咧喺竹園嘅雅竹街都有爆水管啦，雅竹街去翻黃大仙方向，近住黃大仙道嘅慢線咧就封閉嘅。咁而家咧有個安全車速位置啊，喺觀塘繞道麗港城方向將軍澳嘅，就係咁啦。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留意翻啊，琴日咧自己都有揸車落去九龍城嗰度食個咖喱牛腩飯啊，哇！嗰個甲丙達道嗰位嘅塞到黐咗線，即係要兜另一邊喺東頭村嗰邊翻翻嚟電台咧，先搞得掂啊嚇！嗰幾條街 都係全線封閉嘛。 係啊，即係喺嗰個九龍城廣場嗰度附近啊。咁啊，如果你去开嗰区嘅朋友就留意翻啦，都唔系讲玩笑嘅嗰个塞车嘅情况，咁啊可以兜第二条路就兜第二条路啦，系冇？ 好啊， 好咁啊，唔该晒 Toby 啦， 留意住我哋港台嘅交通消息啦吓，唔该晒 Toby。 好 啊，另外方面咧就揾阿彭爷爷啦，早晨啊，彭爷爷， 彭爷早晨， 哇早啊，我几惊你好似收咗我 哎呀唔系啊，我咪三就唔过廿到啊，哎我都惊嘅，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爷， 放第一线嘅听众。 系 啊，乖啦乖啦，听到啦，你听唔听到我讲嘢？ 听到，好清楚啊，把声好靓。 我以为你听唔到，呢晚咁喺度嗌我。 我冇啊，放心啦，听到啊，听众都有人听到啊，你把靓声。 诶、咁就好啦。喂，今朝早咧天气方面咧都继续系嗰啲灰蒙蒙咁样、啊， 个、哎、 天色咧就麻麻地啫吓。虽然今日咧星期五啦、啊、吓、啊，本应啊应该心情咧会好一点嘅、 啊， 不过呢排大家都复杂嘅吓、啊。好，咁啊呢个天气方面、那个天色咧，如果系咁咧，又真系复杂啦，即系睇唔清噶嘛。而家个天空上面咧，就啲云层咧都系覆盖成个天空，见唔到蓝天底啦。咁、 嗯、 啊，但系都够光亮嘅，个天都系虽然啲云咧就显得有点灰暗下，咁但系又未至于咧就系好黑咁样啦。始终都7:00啦，咁佢又唔似想落出雨、 哦， 啊唔知算点啦吓，即系咪晏少少嘅时间，睇下会唔会有冇风或者有冇呢个太阳可以出嚟。整走呢一陣嘅雲， 哎呀，應該未必啱呢一個，即係情以呢個彭爺爺所望啦， 應該都有機會落雨。 唔係佢直頭話局部地區稍微有雷暴啊，彭爺。 係啊， 哇，咁啊，咁啊，我而家身處呢一個就新界東，係啦，咁啊新界東咧就未落出雨，可能真係好似阿小白你咁講啦嚇，天文台嘅預測咧啊晏少少或者係喺其他地區啦落緊雨都未定，咁啊大家記得帶定把遮啦。係、嗯，咁如果你話著衫方面咧，其實今天咧都可以好隨意喎、哦。而家雖然係天陰陰，但係感覺上又唔覺得好寒冬啊。 又冇乜風喎，所以連嗰陣清涼咧，即係驚蝕親咧，都可以慳翻啦。 哦，慳埋啊，咁就正啦。 咁啊幾舒服嘅朝早。 係，咁啊係爭啲爭個太陽啫，如果唔係更加舒服啦，係咪？ 不過今日難少少 啦。比較靜啊，今朝。 係咩？哎呀，咁啊，講嘢都要細聲啲啊，朋友。 係啊，連啱啱先啲雀仔先講嘢，咁靜。 係，啲雀仔見咁靜啊，不如唱下歌啦，係咪？ 係啊，係又喺度講我，喺度講咩咧？咁 喺度讚你咯，點解高人行過咁？查眼啊！ 唉，系咧就系、是、咁样啦。天气方面， 好啦， 详尽嘅天气报告就交翻俾你。 好啦，交俾我哋啦，唔该晒范爷爷。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能见度啊较低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真系要拎翻把遮先至得啦吓。最高气温啊23度，吹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有雾，咁啊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4%。咁我哋有时都会觉得咧，天气好多时都转变得都比较上犀利。系嘛，咁啊，觉得地球都病病地噶啦。 系， 咁有啲咩环保议题咧？今日朝头早又可以听下晨光大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啊。 啊！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咧，大家咧就好忧心啦。啊，不过似乎咧都有一啲嘅好消息系因为呢一个疫情而带嚟嘅。Kate，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如果要讲好消息咧，我想讲咧，之前咧美国太空总署咧就发放咗呢几个月嚟嘅卫星图片啦。咁、其中咧就显示中国上空咧嘅空气污染程度大幅降低。 哇！ 咁研究人员都表示，哇，好少见啊！突然间见到嗰一啲嘅空气污染物咧，好似全部清空。咁样，咁好似有啲网络上面我都见到有啲人话见到蓝天啦、咁样，咁咧研究员就表示咧，即系相信啦，呢个至少有一部分咧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啦，经济放缓、工厂停工咧所导致嘅。咁头先讲到太空总署咧，佢哋讲嘅污染物咧主要系二氧化氮啦，二氧化氮咧系汽车同埋工厂咧排放嘅主要污染物之一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啊，工廠停工同埋可能城市入邊都有啲嘅隔離措施啦，令到一啲嘅汽車減少咗好多咧，都係即係主要嘅原因之一咯。咁不過咧，我想講咧嗱，爆發肺炎咧，我哋就絕對唔會咧話佢係一個解決空氣污染嘅良方嚟嘅。咁反而咧，我哋真係應該去從根本去到檢視，到底點解即係之前空氣係會咁污染嘅？咁其實好多人都會知道咧，喺內地嚟講咧，係一啲嘅工廠佢哋燃煤啦，一啲嘅化石能源嚟到去發電，咁排放嘅空氣污染物。咁咧，我哋機構綠色和平咧，其實上個月咧都發布咗一份關於空氣污染講述咧燃燒化石燃料嘅真正代價嘅一份報告。咁咧就话由燃烧化石燃料啦引致嘅空气污染啦，估计同全球每年450万人嘅死亡咧系有关系嘅。咁除咗死亡之外咧，我哋亦都估计啊，空气污染咧就会引致哮喘啊，或者一啲上呼吸道嘅疾病啦。咁佢带嚟嘅空气污染咧，令到全球每年因为生病啦要请病假翻唔到工嘅日子咧系达到18亿日。咁相当于咧，每年咧大概系有1010亿嘅美元嘅经济损失嘅。咁你再计埋佢病咗要去睇医生啦，死亡带嚟嘅生产力损失等等咧，我哋就计咗出嚟，因为你消化石燃料而导致嘅经济损失咧，其实系达到2.9兆美元嘅。咁占咗全球咧嘅 GDP 咧系成3.3%噶。 嗯哼。 咁咧嗱，採用其實你用任何嘅化石燃料咧，都對地球同埋我哋嘅人類嘅健康咧都係有害嘅。咁其中咧，頭先講到煤啦，呢種化石燃料咧，我哋就評價咧佢係最差嘅。原因咧係因為你燒煤比你燒天然氣啊，或者係燒汽油咧，會產生更多嘅二氧化碳啦。咁二氧化碳咧就係温室氣體令到氣候暖化嘅元兇嚟嘅。咁另外咧，佢亦都會毒害環境，因為煤咧其實都比較多雜質啊。你燒佢嘅時候啦，佢入面可能有水銀、有砒霜啦。咁大家都聽過好多啊 PM2.5 啊，啲煤灰啊咁樣。咁人咧如果吸入呢啲煤灰咧，其實唔單止損害心肺嘅健康啦，更加会提高中风嘅风险噶。咁最弊嘅咧就系、原来而家煤炭咧系最主要嘅全球最主要嘅燃料嚟噶，超过三分之一咧嘅电力咧。 是由烧煤产生，咁比任何一种能源仲要多噶。咁同埋仲有好多时候咧，呢啲嘅燃煤发电厂咧，往往咧都系拣一啲市中心嘅位置，咁令到方圆几百公里咧嘅空气质素咧都通通受到影响，剥夺咗成几百万人呼吸新鲜空气嘅权利咯。 嗯，但系咧，我头先听阿 Kate 咁讲啦，系咪即系话咧，其实主要都系呢一啲嘅烧煤嘅厂附近嘅地区先至会受到影响咧？ 烧煤嘅发电厂啦，或者一啲工厂，佢哋有一啲嘅自己制嘅即系自己拥有嘅发电机都系烧煤啦。咁固然系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啦。咁但系另外大家咧都唔好忘记汽车。咁我哋香港人都会即系揸车啊，坐的士啊咁样。咁咧呢啲嘅汽车用咧嘅汽油同埋柴油咧，都系好似烧煤一样，系会有二氧化碳啦，同埋一啲二氧化氮嘅产生嘅，咁呢啲同样都系会加速地球暖化，或者咧系对我哋健康咧有危害嘅污染物。咁而家咧政府咧就即系有啲关于电动车嘅便利政策啦，咁鼓励香港人咧转用电动车，咁呢个的确咧系有助改善空气污染嘅。咁但系咧，即系我都奉劝，其实我哋香港市民都要知道咧，我哋香港嘅电力啊，能源供应咧主要都是以燃烧化石燃料，即是我刚才讲的煤为主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都应该要我们的政府去尽快进行这个能源转型。好像欧洲的一些国家这样，其实他们都逐步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一些好像太阳能、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的比例。这些的措施才是真真正正可以令到我哋嘅地球啦，同埋空气嘅质量啦，都可以改善咯。 我谂暂时咧，而家现阶段喺未能够成功去转型之前咧，大家就只能够系参照我哋之前咧，成日听到啲环保组织都提示我哋啦，就系话咧多啲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就唔好揸咁多车。咁啊，希望可以喺个交通流量嗰度减低咧，从而对个环境嘅威胁同埋破坏咧，都可以减低一啲啦。 系啊，冇错啊。 好啦，咁今朝早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关于空气污染嘅资讯。咁大家都记住啦，出一分力保护环境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Kate。 嗯，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唔该晒阿 Kate， 唔该晒 Barbie 啦。的而且确，我哋人类系应该同地球，我哋生存嘅呢个星球共同进退先至啱噶。我哋破坏咗佢，其实最终受害嘅都系我哋自己。Color Candy。进退，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充实信仰，悲伤太广。天空有怪响，植物筑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 住谁容许我撑下去？以赤躯荒土国力，守得清。曾写腔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我哋都应该提醒住我哋自己一定要撑落去先至得，共同进退啊！所有香港人，所有地球人都系一样。好啦，我哋先听埋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200宗，昨日新增16宗确诊个案，累计208宗。大部分新增患者曾经外游，其中两人曾经在差不多时间去过中环兰桂坊 Pure Fitness 健身室。当局追查发现，早前两宗的确诊个案亦都曾经去过兰桂坊的酒吧消遣。另外一名怀孕16周的32岁女子确诊，是本港首宗孕妇确诊个案。她去过意大利和迪拜，入院的时候有发烧和轻微流鼻水，现在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稳定，暂时未需要药物治疗，但可能有早产风险。本港再有九隻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它的主人早前确诊新型肺炎。渔护署说，呈阳性反应的是一隻德国狼狗，住在薄扶林区一间住所，已经为九隻反复测试。由于九隻畜养人确诊新型肺炎，德国狼狗昨日连同另一隻狼狗被送到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拘留所接受检疫。唐狗的样本未有呈阳性，两只狗只现在没有任何相关病征。今次是继早前一只17岁松鼠狗对新冠病毒呈弱阳性反应之后另一宗的感染个案。松鼠狗在隔离之后对病毒呈阴性，归还主人两日之后离世。美国累计超过11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50多人死亡。国务院将旅游警示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级别，建议国民避免出国。在海外的国民应该立即安排回国，除非他们不确定预备在国外逗留几耐。总统特朗普说会加快研发疫苗和疗程，又说如果各界可以早几个月知道出现疫情，就能够及时阻止病毒传播。疫情亦都只是会局限在中国一个区域之内，现在全球都付出极大代价。另外，国会将会审批一笔至少总值10,0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拨款申请，刺激经济。内容包括向美国纳税人每人派发1200美元，或者向家庭派发2400美元。意大利新增超过42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死亡人数增至超过3400人，数目多过中国卫健委昨日通报的内地死亡人数。至于累计确诊个案就增至超过33100宗，4440人经治疗之后康复。 北部伦巴第地区的疫情仍然严峻，全国接近三分二死者来自该区，包括新增五名医生去世，其中一名是治疗肺病的专家。法国累计37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新增108人。当局说累计确诊人数每四日增加一倍，形容病毒急速和剧烈扩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个爆水管啦。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咧有爆水管，介乎后旺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炳达道，东行去翻观塘方向啦，全线封闭噶。就系介乎后旺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炳达道啦，东行去观塘方向全线封闭。咁喺竹园嘅雅竹街都有爆水管，雅竹街去翻黄大仙方向，跟住黄大仙道嘅慢线咧都系封闭。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咁喺路面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港城方向将军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而家啲小朋友好清楚个世界点运作噶。 繁星依依咧就会推咧，有四种唔同嘅繁星啊咁样噶啦，边个乖先就边组去。 你通常系咪排先嘅咧？ 唔系。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平时总是有很多时候要给钱、收钱、给家用、买嘢、吃饭夹钱，怎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了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不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套护体神功练完百毒不侵，可以对抗肺炎。 嘥气啦你！嗱，呢个抗炎汤包能医百病，饮完啊口罩都唔使戴啊！ 咪住，抗疫都要用啱方法先有效噶。 咩方法咁巴闭啊？ 指定动作戴口罩、勤洗手，再上港台网站健康动起来，有医生教你防疫贴士，专家澄清防疫疑团。 香港电台健康动起来。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嘅时间啊，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都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亲爱的听众，7:38继续回到嚟晨光第一线。 系早晨啊，咁多位，今日咧呢一、這个国际新视野就同大家讲下咧英国方面嘅情况、 哦。 大家都睇到啦，英国咧好多嘅新闻出嚟咧，就话哇都有好多抢救粮食啊，或者咧直情喺超市嗰度咧打交啊，朝头早6点咧就喺个超级市场门口排队啊，因为咧盛传啊吓，盛传啊，咁啊伦敦咧就有机会咧封。封城咁样，咁如果封城，咁你伦敦好多嘢都冇得自给自足噶嘛，咁所以变相咧就啊会令到大家有嗰下惊慌嘅感觉咧，就要啊抢啲面包啊、厕纸啊、剩嗰啲咁嘅嘢。 全世界去到边度咧，嗰、个城市都好似会抢一抢咁样咯。 系啊，咁所以就唉，希望即系疫症真系快啲过去啦。 因为人类嘅不安全感， 系啊，咁嗰种不安咧就除咗抢救粮食。啊，或者抢救一啲日用品之外咧，其实啊，仲会令到大家咧个治安咧都开始差落去。嗱，讲一个新闻俾大家听啊，英国嘅牛津大学咧，咁啊被发现咧呢个严重嘅失窃事件，咁有三幅咧古画咧喺夜晚黑咧就俾人偷咗啊，估计咧损失咧近啊。1亿嘅港元咯， 哇，系边一个派别嘅古画嚟噶？ 其实佢有好仔细嘅，一阵先讲多啲。咁啊，根据咧呢个福布斯咧嘅文章分析咧，呢一次嘅失事事件咧，其实系因为咧新冠肺炎疫情咧导致啊保安咧比平日减少咗有关。咁啊系，平时咧可能有10个secure 翻工嘅咁样，咁但系依家。因應肺炎疫情，咁大家即係好多都叫做減省咗一啲保安啦、以至即係巡邏嘅人亦都少咗啦，相對、或者真係有一啲保安嘅勞頓，喺牛津咯，係啊，牛津大學係啊，咁入邊咯， 都係倫敦入邊咯。我成日以為呢啲嘅博物館咧，即係有咁多珍藏，又話過億嗰啲咧， 係 我認為嗰個嘅保安咧係應該好似電影情節一樣，例如咩咧？除了見到一個嘅保安護衛啦，去到巡，去到行必咁樣之外啦，其實我成日覺得乜入邊唔係半夜嘅時候會著嗰啲紅外線嘅咩？ 咁、唔會，因為喺大學入面啊嘛。 喂，大學入面啫，咁但係佢入面嗰啲嗰啲收藏品都過億、啊，好啦，唔係應該有嗰啲紅外線掂到嘅時候咧，又會響 alarm， 跟住又會有隊軍隊衝入嚟，又或者當你拎開呢一個畫嘅時候咧。唔会有个咩移动咗嗰啲咩重量装置啊， 唔会， 跟住因为咩落闸啊，跟住放飞箭啊，唔会咁样噶，原来 唔会噶，其实 攞走就攞走噶啦， 唔系，其实好难偷噶，因为啲画作咧系好大幅噶，即系如果你讲到有价值嘅嘢，其实 Conu 入边都有啲有价值嘅嘢噶，咁、你都 feel 到 Conu 入边都系得，唔会有啲红外线嘅整住喺度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你去到维也纳大学有一个雕塑系好出名嘅贝多芬嘅雕塑，咁嗰个雕塑你偷到就偷到啦，咁你偷唔到都唔会，即系佢系有保安人员喺度巡逻，但系你未至于好似嗰啲哇，即系苏富。被拍卖嗰啲有啲红外线喺度射住噶嘛？咁头先小白你话喂被偷嘅呢三幅画系乜嘢嚟咧？咁样咩来头咧？系嚟自16至17世纪嘅，分别咧就系呢个梵戴克嘅马背上嘅士兵啦，同埋卡拉克嘅喝酒的男孩啦，同埋罗萨嘅岩石海岸啊，与研究计划中的士兵咁啊。呢三幅画作咧，其实啊，根据咧警方去分析翻件事件咧，如果唔系啊。有一个女应外合咧，根本就冇可能偷到嘅，因为即系佢哋要有接驳， 自己人做嘅。 可能有机会啦，但系更加多就系个交通工具要即刻接应得到。你幅画你搬咗出去，你冇得仲要 call 车咁先上车， 仲唔系搭文西密码？ 系啦，究竟会系点样咧？咁当然亦都即系好多嘅政府部门都话，喂，近期咧呢、這个无论啊好多公共服务咧都有所调整，关于嗰个就系保安嘅系统啦。咁啊，关于保安系统咧嗰、那个漏洞咧开始多起上嚟啊吓，咁所以就会发现。呢啲情況咯，真係可以話 屋漏兼逢连夜雨啊！啊，连画作都俾人去偷埋咁样。咁啊，呢三幅嘅画作咧，其实早喺咧1765年咧，已经属于牛津大学嘅基督教学院噶啦。咁啊，其实喺个学院入边咧，仲收藏咗其他一啲珍藏品，有300多幅嘅。咁佢今次咧偷嘅呢三幅咧，就叫做有价值啦。其他都仲有啲价值嘅，因为入边仲有，譬如有啲达文西嘅作品喺入边嘅， 哇，嗰啲好值钱、啊。 系啦，不过 咁佢要谂啲保安，真系要如果冇红外线嘅、啊，我都推介佢不如装翻啲红外线啦。 系啊，咁啊，根据外国媒体参考同类作品嘅售价咧，估计啊呢几幅嘅古画咧，即系值啊1230万美元嘅，咁啊大概咧9500多万港币啦，咁啊成亿噶吓，咁啊目前咧画廊咧就会关闭嘅，直到另行通知咁样。不过呢啲事件咧都令到阿欧咧谂翻喺香港咧，其实都可能会有机会遇到呢个情况。你会睇到嚟紧，因为个经济下滑啦，咁即系如果经济好嘅时候，喂，做份保安啊，都搵到钱啦、啊，搵到几万蚊啦、啊，根本就唔使偷偷抢抢呃呃咁样啦。咁但系依家你 feel 到，哇，全球咧个经济都麻麻地咧，都要 咁啊，好明显啲贼人唔系谂住搵几万蚊啦、 啊， 一个月 系啊，咁啊， 佢谂住搵过亿啦。 咁嗰啲系高级贼人啦、啊，但系小偷就有机会喺香港再现啦、啊。咁亦都系有啲文章分析。因为近排身边好多朋友个电话都被人偷咗，系啦，咁就因为大家顾得口罩咧，就顾唔到自己随身嘅物品，譬如荷包啊，咁样手机啊，咁样都要好好咁样 keep 住咯。香港真系有一个年代咧系家不闭户嘅，你早3-4年咧，大家仲喺度炒嗰啲生果品牌电话嘅时候咧，我真系见到咧喺旺角嗰、那个鲜咩广场门口咧，哇，一部电话8000元啦、啊，佢真系冧咗咧，30部电话喺度嘅，即系嗰度已经讲紧，哇，成20多万，即系可以变现嘅现金啦，另一部电话， 嗰啲系气势嚟嘅， 系啊，咁但系佢唔系真系得个盒过去，真真正正动嘅几，即系 你意思就未拆包装， 系啦，未拆包装，哇，我心谂咁夸张嘅喺条旺角嗰条街嗰度，哇，有成30万现金。仲要佢又唔會俾人偷嘅、人哋又唔會偷嘅、嗰期又唔會爆出有啲乜嘢。哇！喺旺角咧，俾人咧打劫咗幾部咧新嘅手機，又冇呢啲事嘅、咁所以哇！如果太平盛世嘅香港咧，個安全系數真係高啊，高到一個點咧，係周街擺住30万呢啲手機貨喺度啦，冇人會偷，仲要係一檔啫，有5檔，5檔即係代表咩？嗰度有100多万喺度，冇人会觉得我、有问题啊！哇，会唔会起一个叫做生心暗鬼？跟住哇，我想炸走一部，冇呢啲事发生嘅、真系。 咁我老实讲，我自己我个人咧，你话单纯都好咧，我又真系比较上偏向相信香港人嗰个嘅素质嘅， 系 即系遇到呢啲咁样喂。真係唔會攞咯，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香港人係去幾好嘅呢方面。 不過嗰陣時就太平盛世啦、但係呢段時間我身邊好多朋友都有啲唔見手機嘅事件嘅，接二連三。咁、好明顯唔係大懵啦，唔係大懵咁簡單嘅、即係佢哋好知道。你講真啦，手機今時今日係好寶貴的一樣嘢嚟噶嘛，你係忘記咗擺低咗大懵，擺低咗俾人。俾人哋之後執翻，跟住冇咗，定還是喺個褲袋無啦啦冇咗？係自己好清楚發生緊嘅一件事嚟噶嘛？係咪先？你上一秒仲喺度用緊嘅電話打緊，跟住跟住部電話就擺咗喺褲袋，跟住可能行咗一段街之後，個褲袋就冇咗部電話，咁梗係俾人偷咗啦，唔會跌咗噶嘛？係咪先？即係唔係？唔係話喺快餐店啊，講完部電話啊，咁啊擺低咗，跟住去洗手，跟住跟住就走啦，咁樣跟住冇攞嗱。呢啲就冇攞嘛，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喺疫症期間啦，特別都着重個人衛生之餘咧，仲要啊好好咁樣保管個人財物啊嚇，咁啊免招損失啊。呢個係星期五咧啊，透過英國嘅一則新聞咧，同大家去啊叫做温馨提示啦。希望大家依家都唔好啊招致損失啦， 我相信咧。都是凭着相信两个字嘅啫，好快脆唔单止净系香港啊，可能成个世界都可以咧就拨开呢啲嘅毒雾，拨开啲云雾，见翻一个靓靓嘅太阳，等我哋可以咧除咗个口罩，再次呼吸好嘅空气。 昼夜四面壁房两穷窗。 微小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你世道莫少，条长远油灯再点，在窄巷渗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捱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靠住了电筒车里茶烟，牙关中再倦，百度高温火光里盼转，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渗着油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 嘅作品啊，萧峰加上新年，歌名叫做《日光》，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5%。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保你。 早晨啦，今朝同大家睇下西甲方面嘅情况先啦。咁啊，目前咧西甲咧停摆咧去到四月啊吓。早前咧西甲嘅会长啊泰巴斯咧就表示联赛咧可能啊会提早结束啦。不过咧似乎啊咁多队球队咧都希望啊顺利咁样完成赛季，哪怕咧都系啊闭门作赛啊。嗱，今季咧西甲啊前列竞争咧就相当激烈嘅，除咗咧暂列榜首嘅巴塞隆拿啦，同埋第二嘅皇家马德里咧只有两分嘅距离。 離之外咧，其實第三去到第九位咧，全部都係爭咧九分到嘅啫，即係講緊咧三場比賽啊，或者三輪比賽咧，就已經咧足以啊改變第三到第九位嘅叫做排序啦。前六名咧就有得踢歐洲賽嘅資格咧嘅競爭咧就不容忽視嘅啊。假如咧賽季啊以目前嘅成績結束咧，巴塞啊就能夠成為咧今季嘅西甲冠軍，但係咧前巴塞嘅中場啦，係啊，謝拉特盧比斯咧就表示咧唔希望球會咧有一種勝之不武嘅感覺嚟嘅，咁啊估計球員都係啦，以至球迷都係啦，咁所以西甲方面嘅叫做情況咧，都所有嘅球隊一致啊都希望咧完成整個賽季。嗱，雖然咧西甲仍然停賽，球迷們咧卻發掘咗咧代表聯賽啊或者代替聯賽嘅方法咧，就有電競嘅主辦單位咧就發起啊喺呢個足球嘅遊戲啊。FIFA 20嗰度咧，咁啊20啦，或者2020啊嘛，因為係啦，咁啊 FIFA 2020啊，咁啊入邊咧就舉辦呢個西甲嘅虛擬聯賽啊，不足一天咧就得到20支嘅西甲球隊嘅響應參加咯，咁啊大家咧即係冇得睇錄音牆上邊咧去較勁啊，轉戰咧就係喺打機嘅世界嗰度咧就開 live 啊，咁啊，有啲球星咧，亦都會代表啊出戰嘅出戰打機，包括咧就係皇馬嘅馬高阿新斯奧啦，咁佢又會代表皇馬咧去用叫做用呢、這個叫手掣啊，去打呢一場比賽，其實都幾有趣啊！唔知係咪除咗西甲之外咧，其他各大聯賽都去仿效一下，透過咧呢、這個打機嘅聯賽咧，去大家逐一較勁啊！英超嘅球員又唔知可唔可以學一學 呢？英超咧以前有段時間啊，朗尼仲係踢緊曼聯啦，咁佢就突然之間有一段時間沉得好犀利， 係係， 咁啊沉根究底啦。費Sir當年咧就喺度不斷諗辦法，點解佢會突然之間有段時間跌得咁犀利咧？原來佢沉迷打機啊，陰公！佢沉迷用自己電換嗰對曼聯，沉迷用自己喺呢個虛擬世界嗰度踢波，搞到自己真嗰個朗尼自己踢波啊，踢到咧就屎咗，哎呀！ 咁啊，朗尼咧即係都周身人㗎啦，咁啊，但係都依家就乖翻起過來啦，浪子回頭。不過頭先小白你講到咧，英超嘅球員咧或者英超停擺咧，都搞到啲球星啊都立立亂喎，咁啊，聽到咧有好多嘅叫做輔助嘅心理醫生嘅求助個案咧，都係嚟自咧30個英格蘭嘅球員嘅，其中咧就有一啲case 咧就話憂慮驚自己失業啦，有一啲咧就因為咧冇波踢，跟住咧沉迷賭博咁樣。 哎呀，咁啊真係非常之唔好啦。 係啦，咁啊因為都基於保密嘅原因咧，就冇公開究竟係邊一個球員沉迷賭博啊？ 梗係啦，佢哋賭博好危險，佢哋隨時會成為工具嘅。 係啦，有一啲咧就亂搞男女關係，咁樣就同即係自己嘅姨仔咧發生咗一啲不倫嘅關係咁樣，咁即係你見到原來冇波踢咧，個影響都幾大，即係你話喂，即係喺平時咧有得操練神操晚練咧，就可以將啲時間投放或者將啲精力投放喺嗰度。一冇時間嘅話咧，唉，算啦，啲時間攞嚟賭錢啊，攞嚟亂搞關係啦，咁啊，真係麻煩啦，即係有啲濕滯啦，咁希望即係疫症快啲過去，大家咧就重回正軌啦，係啦，咁希望都有多啲波睇啦。咁你話喂睇波仲有邊度得睇啊？喂，澳職聯獨善其身，係啦，今日晏晝2:30有波睇，中岸水手對墨爾本城，雙料娛樂5:00仲有布里斯班斯敲對紐卡素噴射機。咁啊，如果你話喂今日 Happy Friday 想睇下波，你打開電視機咧，得咁當然收費電視啦。咁你可能會睇到呢兩場比賽，指住 cut 線啦，係咪先？

早晨，早晨啊！八点零八分，星期五嘅早上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咧天气都比较复杂少少啊吓，今日咧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啦，能见度啊较低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周末期间咧有雾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温暖一啲嘅，而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84%啊吓，咁啊唔知出边嘅情况咧有冇雷暴啊吓，要问一下 Heidi 先，电话旁边有朱海婷 ，Heidi，Hello， 早晨。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欧，早晨，早晨，光听众。嗱，呢一刻咧，我去睇咧，我身处嘅地方就冇雷暴。咁、今朝一望个窗就谂住，哎呀，好啲啦。琴日都落足一日雨啊嘛，系咪？咁、今日而家睇咧就天阴阴，咁啊未落出雨。但如果你话咧晏啲会有雷暴，就真系又影响心情啊吓。呢排已经，唉，继续都系即系个心情啊，每日都睇住啲新闻噶啦，睇住啲新闻就影响紧自己。不过都唔好因为个雷暴而再阴沉。我哋要继续有好多正能量啊！ 有冇啲好方法咧，可以即系分享一下俾啲听众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星期五嘅早上都已经可以放松心情，培养一啲好嘅情绪，迎接星期六、星期日咧 ？Heidi 就系要话俾自己知，无论点样，自己都要心情好去面对啊！如果唔系咧，外在因素令到你个人再阴沉咗咧，继续跌落去就唔得噶啦！我哋要自己，要自己帮自己啊！ 系啊，真系要自救啊！吓咁啊，心情有冇影响 Heidi 你今日嘅行程啊？ 琴日真係有㗎，琴日呢哎呀落咗一日雨呢，其实个人係真係会有少少呢好似灰咗咁，咁所以话俾自己知唔可以持续啦，因为我都真係呢专登去睇呢一个嘅即係天气嘅预测吓，好似连续到星期日都係咁喎，唔可以咁样㗎啦，要我諗行程冇乜受影响，因为呢即係今个礼拜开始都更加係觉得要个社区隔离嘅措施啊，即係每人都要尽量做啊，咁所以无论喺边度啦，出唔出去都好啦，你自己都可以俾翻多啲嘅即系正面嘅感觉自己咯。 啱啊，系啊，朝早充满正能量，听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依、个时候咧，同 Heidi 讲住咁多先啊。转个头，你又要出嚟告诉彭爷一件事咯。 冇问题， 唔该 ，Heidi。 香港电台康康插车。 嗱，有阵时人生就系咁样噶啦。啊，唔紧要，我要坚持出咧，我出多一次。 香港电台康康插车本周推介。 从佢呢一首嘅新歌当中可以见到佢啦，怀孕嘅喜讯啊，而今年都会同未婚夫啦 ，Orlando Bloom 咧就系拉埋天窗啊 ，Katy Perry。 Thank God that you were man enough to come answer my mama's prayers. You asked the question, I said yes, but I'm scared. 'Cause I've never worn white, but I wanna.'Cause I really wanna say I do, I do。 虽然从来冇着白色啦，但系今次为真爱咧都胆敢一试啊！呢个礼拜新打入榜占第十位 ，Katy Perry 嘅新歌《Never One W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星期五嘅早上咧，有啊，嚟自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 哇，今日把声精神啲咯，亦都咧有少少啊眉目咯，系咪？因为睇到咧美股反弹啊吓，咁啊都算收复失地啦，咁啊道指咧曾经跌啊超过700点嘅收市咧，道升188点啊吓，咁啊外围市况咧终于打破闷局啦，美股咧反复高收，咁啊系咪有机会令到港股以至啊睇到环球嘅市况都有一个上升动力喺度咧？ 上升动力就唔敢讲。起碼咧就減退咗個下跌嘅壓力喺度，咁當然啦。你話高收，不過我哋平時慣咗1000点先叫做反彈嘅喎。 咁又係，咁又係， 係。不過真係少少地，咁啊真係唔敢話好收貨，同埋都見到真係講又係嗰句啦。我哋而家唔係淨係睇現貨噶嘛， 都要睇埋個期貨，那個期貨又跌翻落去，咁啊真係都幾輪盡下。咁所以你話港股會唔會升啊？我又冇一個咁樂觀嘅睇法，因為不過咁，即係道指期貨亦都係升升跌跌嘅，嚇而家呢秒鐘又軟軟地咁啦。咁不過你話整體嚟講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即係又可以做嘅嘢咧，尤其是係全球啲央行咧，我諗都已經做曬啦，即係。貨幣政策已經去到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已經係咩招都出曬嘅。 係， 即係講到聯儲局咧，係好多一啲新嘅花招。即係當然啦，我唔可以咁形容啦。即係除咗你話啊，就咁將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咁就大幅下調啦，又去翻即係當年海嘯嗰啲低位之外咧，咁其實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短期嘅措施嘅。包括係市場貨幣基金嘅一啲流動性嘅措施啦，咁佢哋簡稱就 MMLF 啦嚇，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提供俾啲一啲信貸咧，俾一啲所謂嘅 primary dealer 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可以做嘅嘢都已經做曬，咁亦都有貨幣互換啦，好多個央行嚇，咁所以對於金融市場目前而家呢一刻嗰個恐懼啊，因應住新型肺炎疫情啊，其實本來都應該可以慢慢消退，因為啲藥真係落得好重，但問題係我哋而家見到嗰個確診同死亡個案又真係仍然係大幅飆升喺歐美各國，咁而家好不幸咁，意大利嘅死亡個案亦都越嚟越多嚇。佢確診嘅個案冇中國咁多，但係死亡個案已經超越咗，咁所以即係而家睇得到嗰、那個即係死亡嘅即係話個案同埋嗰個死亡率咧都真係好高，就令到。即係開始啦！而家所有全球啲領導人啦，都開始變曬口風啦。咁當然啦，有啲啲行為都係唔係好啱睇啦，好似巴西嗰個咁啦，不過就唔講佢啦。咁所以咧就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就阿歐利咁講都同意嘅，即係叫做定一定咗落嚟。咁但係喂。大佬都道指都冇成萬點，仲唔定落嚟咩？真係 啊！同埋即係好似 Dicky 你頭先咁樣講，其實睇翻彭博嘅報導咧，見到全球啦，咁多個國家啦，以至咧一啲經濟體咧，都已經出曬手噶，出曬力噶啦。咁但係個疫症唔過咧，再多嘅力度，再大嘅力度咧，彷彿都唔係好救到個股市嘅情況咯。咁真係要靜觀其變啊！好似 Dicky 咁樣講咧，就唔需要日日都買嘢嘅。咁啊，真係坐住喺度睇一睇先啦，睇定啲個局勢先啦。因為日日咧，即係唔係叫做投資嘅交易額上升啊，係確診嘅數字咧係。哇！瘋狂咁樣飆升咧，其實都幾影響到大市㗎。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咧，聯儲局啊同九間嘅外國嘅央行咧，建立咗咧4500億嘅美元啊互換嘅額度啦，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嘅叫協議咧係點去運作，同埋喂、那個作用咧係咪真係有機會會湊效得到咧？ 嗱，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算係新思維嚟嘅，咁當然啦，其實最關鍵嘅作用咧，就係喺呢一啲嘅央行，佢哋如果你話即係對於即係假如美元嘅信貸嘅額度唔夠嘅時間咧，佢就可以瞬間就唔係看地球啦，就可以去到地球嘅另一個角落咧，就可以同美國咧就用佢哋自己嘅貨幣。去頂啦，跟住就換取呢一個美元嘅貸款。咁當然啦，即係繼續話俾大家聽，就係美元就係全世界最重要貨幣啦嚇。美國就係全世界嘅大佬啦。咁但係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我諗對於各國央行嚟講，都即就算你話唔需要使用到都好咧，亦都唔會拒絕咯，即係都會樂於接受呢一個即係信貸嘅互換嘅安排。即係有陣時啲嘢都講唔埋噶嘛。同埋而家講緊嘅呢一啲嘅。國家咧都係同美國咧係有一啲真係算係好關係嘅嚇，咁、但係又搞笑喎，即係佢又冇同佢好比鄰嘅，即係加拿大喎。不過咁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又覺得佢哋兩國就個關係都仍然好嘅，即係話曬封關都要同阿杜魯多傾下嘅， 咁啊，仲係 friend 底係嘛？ 係啦，都係 friend 嘅，同埋加拿大都係幾迅速嘅，即係佢哋都。做咗一啲即係貨幣政策嘅調控嘅措施，以外亦都有好多財政政策。咁啊，阿杜魯多成日出嚟拍片㗎啦。 都真係憂心忡忡咁樣苦口婆心咁去到講話啊，嚟緊又點樣啊？失業啊，唔使驚啊，政府會幫你啊，你係你強大嘅支援啊後盾。咁我睇到咧，即係其實我同佢又唔熟，但係都睇到眼濕濕，即係起碼佢講啲嘢就比較人話啲，就好過即係 係啦，定心丸啊， 係啦，好過特朗普同埋啊約翰遜咯，即係佢兩個真係。好搞笑咯， 系啊，真系狂人治国啊！依家真系去到嗰个年代 啦，真系咁啊，道路都系正路啲嘅啲嘢又，咁所以我谂而家呢一刻就我都同意嘅，即系疫情未过，咁但系咧就真系金融市场嘅动荡咧，就去到呢个阶段咧，都叫做反映咗都七七八八噶啦。嗱，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呢一刻冇再点样大恶化咧，咁我谂即系好似之前咁样嗰啲日日两三千嗰啲情况咧，都有望咧就系 改善 叫做。改善同喘定嘅，但系问题系，你话系咪就代表个美股就已经系可以升翻咧？即系，唉，今日又系要睇住个道指期货，真系烦。 系啊，喂，反而咧有另一个角度咧可以睇下，唔知会唔会系投资嘅机遇？琴日咧，小弟嘅手机啊收到好多咧做海外房地产嘅朋友啦，喂，系咁声嗰啲澳洲楼出嚟睇啦， 哇， 同你讲咧， 系啊，4.44港币啊， 系啦，机会嚟咯，跟住同你讲，喂，旧时咧喺悉尼买一嚿嘢咧要100万港币，喂，依家咧打咗一个接近半价六折咁样，咁啊，究竟咧？嗱，两样嘢啦，即系房地产，哇，一个大啲嘅考量啦，以至喂系咪买澳元嘅好时机咧？咁啊，呢个都系咧好多股票冇得睇啦，又睇下第啲啦，汇市啦，咁究竟呢啲房地产海外嘅嘢又有冇得谂下咧 ？Dicky， 你点睇啊？ 唔系，我都觉得物极必反嘅，即系嗱，当然你话4.44嘅澳元。即係個比喻咁講啦，同20蚊一桶嘅紐約期油都差唔多嘅，即係都係一個中擺嘅另一端嚟嘅，即係都係好極端嘅。我意思係咁講啦嚇。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你問我喺呢一刻，喂即係買一啲澳洲嘅房地產資產得唔得？嗱，我又會問翻一個問題啦。如果你話喂，你又要借錢嘅，又唔知借咩貨幣嘅，咁你喺而家呢一刻。当然啦，你话如果真係借完之后你全数转晒，咁我觉得从一个汇率嘅角度呢，咁我又觉得冇可能话再即係有好大嘅沽压嘅。咁但係如果你话从一个好客观嘅分析嘅角度呢，的而且个当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嘅状态嘅情况之下呢，咁钱就真係会离开新兴市场，同埋亦都从澳楼都会离开，尤其是澳洲呢，咁我諗都有两大嘅原因嘅。一，之前佢哋受到即係火災嘅蹂躪啦，咁亦都好大嘅衝擊對於佢哋經濟。咁再加埋疫症，咁當然佢唔係重災區，咁但係問題都會影響當地嘅經濟嘅，因為唔使講多，淨係講一樣，即係講旅遊已經夠啦。咁所以咧，我又會覺得我又睇唔到話澳元會有個大幅反彈嘅動力喎。咁同埋唔好忘記，即係如果你講澳紐加咧，當然即澳元而家特別低啦，即係低到好似紐西蘭元咁。咁、 啊、 但係即係呢三個貨幣過去呢年幾兩年對美元係其實係反覆咁跌嘅、 嗯， 都唔係話一支箭咁跌嘅，係好穩定咁慢慢咁跌落。不過呢段時間就跌得好急。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用一個資產分散嘅角度去講，咁我又覺得去到呢一秒鐘，即係中擺嘅另一端，咁即係唔可以話冇跌嘅可能，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分散投資，咁我覺得都唔係唔買得過嘅。即係如果以即澳元而家呢刻嘅匯率嚟講， 係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當啲地產仲介都同你講，哇，平咗一折喎、哦，機會嚟啦，飛雲！咁究竟呢個係咪機會咧？而你嗰嚿錢擺喺嗰度又要擺幾耐咧？咁呢啲都係投資者要考量嘅，係啦， 係啦。 嗯，咁啊，最后讲埋啦，即係有啲朋友话喂汇市少玩喎、哦、澳纸唔掂喎，咁啊都系睇返港股喎、哦、咁啊港股其实琴日 Dicky 都有讲啦，即係譬如话一啲公用股都应该系近排比较稳阵啲啦，咁啊个别上市公司呢都有出业绩喎、哦、咁啊长和啦、长实啦，咁啊煤气啦，以至呢中移动等等啊，咁啊呢几只股份系咪都系相对投资者近排风高浪急底下是不是一些避险类的股份，而当中哪一只又相对好少少呢？ 都真的不敢这样说，因为这段时间风高浪急到连公用股都很波动，就算你说长建啊、长和啊，股价都很波动，香港电灯那些又好一点。那你说业绩总的来说又表现又如何呢？那我又觉得如果你说长建啊、长和啊，那其实都算是合乎预期咯。就算你说 即係匯率嘅因素啊，英國嘅業務又唔係太勁啊，咁都唔係太差喎，即係其實出到嚟條數都係合乎預期㗎喎。長和亦都係同樣如是啦，咁你話煤氣亦都係嘅，咁你話喂佢派紅股派少咗喎，咁講真都係數字遊戲嚟嘅，派幾多紅股個股價都會隨正返㗎，咁所以其實即係由除非就現金派息嘅，否則的話其實派紅股都係數字遊戲，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即係業績唔係曳嘅，全部都頭先你提及過都中移動都，但問題係呢大家而家擔心，譬如話以中移動為例，擔心啲咩呢，就係佢究竟啊，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個每月每户平均收入係跌嘅啦，個趨勢幾時先會出到 5G 嘅服務，而係開始大規模咁有人上台，而可以令到個 up 咧，即係扭跌咧，即係轉跌就為升咧，咁呢個咧都係大家係等緊，但係又未等到喎。咁同埋而家疫症當下會唔會影響同推遲咗佢哋嘅推出服務嘅時間咧？咁呢個都會係好難避免嘅現況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站就繼續起啦，服務咧就未咁快會推到，咁而其他啲智能手機嘅生產商推出 5G 嘅品牌嚟嗰個前 5G 嘅呢一個智能手機咧，可能個時間表咧都會因為疫症係延遲，因為有啲廠啊都可能會即係生產，就算唔係完全停頓，生產線都會慢咗落嚟，咁所以即係整體嚟講，反而即係大家個焦點就落咗喺嚟緊。即係嘅一兩個季度會唔會受到好大衝擊嗰度咯？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好似尋日咁見到啲公用股都有咁大跌幅，尤其是長建啊嗰啲咁樣咧，我諗都叫做即係都叫做反映咗呢一個金融市場對於疫症嚟講嗰個即係恐慌同動盪嘅情緒噶啦，已經。 咁啊，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Dicky， 咁啊，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唔該曬。 好，唔該。咁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好，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网上购物是很方便快捷，不过不要忘记都要注意相关的保安威胁和风险，例如一不小心可能会透过虚假网站购物之后收不到货品，又可能透过不安全的网页付款导致敏感资料外泄，又或者买到的货品和商品描述不同，但是又不能够退款，不想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首先要评估购物的网站是否值得信赖，另外亦都要注意购物网站嘅安全性，例如检查浏览器有冇一个锁仔嘅图案，以及网址系咪以 HTTPS 开头。而用嚟购物嘅账户一定要用一个严谨嘅密码去好好保护。付款之后最好保留住交易记录，仲要定期检查信用卡同埋银行结算单有冇一啲未经授权嘅交易。而离开购物网站嘅时候一定要登出，仲要清理互联网浏览器缓冲区里面嘅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同阿 Dicky 黄德基倾完偈之后咧，又去翻啊 Heidi 朱海婷啊， 朱海婷啊，喺电话侧边啊，早晨啊， Hello， 朱海婷 ，Heidi， 早晨，系啊，继续喺度啊， 系啊，告诉彭爷爷 ，Heidi， 系啊，今日告诉彭爷爷咧，就唔该大家望一望今日嗰个日历啦，无论系呢个新历同埋农历都要望下，今日咧就系3月20日啊嘛，咁啊农历嚟讲咧就系2月27，今日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就系咧我哋24节气当中嘅春分啊， 哦， 真系好，其实。你睇翻啲節氣咧，你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同埋好有根據啊！係啊，春分嘅意思咧，其實即係話我哋春天咧已經過咗一半啦。喺今日咧，呢、這個太陽咧就會直射到去赤道，所以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日夜嘅時間咧係一半一半嘅。咁亦都由今日開始咧，即係話我哋咧就開始咧過咗一半春天，開始半隻腳踏入咗夏天啊嘛。咁、個日頭嘅時間都會越嚟越長啦。但係咧真係好得意嘅，春分嘅時節咧，咁啊睇翻一啲啊即係古代嘅歷學啊或者。一啲嘅消息就讲到咧，天气较不稳定，要谨慎留意天气情况。 系 而家咁象真嘅嗬， 好似一本预言书咁啊，系咪？觉得 系啊，咁好，大家话系啦，留意天气之余，咁有咩可以做啊？其实咧，嗱，要留意翻啦，春分咧，又系我哋呢啲女士们咧，就话，诶、哎，咁咧要点样去调节个身体啊，或者有啲咩特别留意咧？咁既然讲得系呢个咧，即系春夏嘅交界之中啦，咁大家就要留意咧，要唔好以 即係要個身體嘅調理咧，就要唔可以太陰，又唔可以太陽，即係要攞一個好平衡嘅一個情況嘅。同埋咧，留意春天咧，原來咧，無論男士女士都好啦，要特別注重咧就係養肝喎，個肝臟喎。 嗯， 即係呢個因為咧，即係如果中醫師嘅理論就話春應於肝，咁即係肝臟，我哋特別小心啦。 係， 咁食啲咩簡簡單單，大家可以咧又可以特別護肝嘅咧，好簡單啊，咁啊可以整翻喺屋企嚟講煲翻壺杯菊花茶嚟飲咧，或者煲翻一壺咧，一家人去分享啦。 係， 或者你話哎呀我唔整啦，唔得閒啊，咁你有陣時行開啲即係涼茶鋪啊，飲杯菊花茶都非常之簡單嘅事啊。 嗯，咁啊好啊，呢個菊花茶清肝明目啊嘛，係咪？係 啦， 飲菊花茶噶。 诶，或者如系好味啊，嗬！即系其实你又觉得系唔系话太大嘅，即系好似话唔系叫你廿四味咁，即系比较系真系凉茶嘅感觉啊嘛，即系好容易入口，小朋友都啱。另外啦，如果你话啲现代人，哎呀，我都唔得闲去饮啦。原来咧，我哋从西方嘅讲法咧，饮啲电解质丰富嘅饮品咧，都系春天好啱嘅，唔使讲品牌啦，我谂你哋知噶啦，系咪？ 哦，电解质饮品、能量饮品啦，但系好肥嗰啲能量饮品。 系咁啊，如果你觉得会有由于佢甜味会肥，你唔好即系临瞓饮啦，日头饮咁你可以消耗翻就会好啲啦。另外，其实咧春我哋话春季呢个时候咧，都啱咧食翻一啲咧时令嘅蔬果嘅。譬如你话咧生果方面咧，可以留意翻咧多啲嘅车厘子啦，多啲嘅草莓即系 strawberry 啊，唔同嘅啲莓类咧都好啱，系我哋春天食嘅水果嚟嘅，都可以咧润肺生津啊，滋补养肝嘅。 唔该 ，Heidi 嘅提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200宗，昨日新增16宗确诊个案，累计208宗。大部分新增患者曾经外游，其中两人曾经在差不多时间去过中环兰桂坊 Pure Fitness 健身室。当局追查发现，早前两宗确诊个案亦都曾经到兰桂坊酒吧消遣。另外一名懷孕16周的32歲女子確診，是本港首宗孕婦確診個案。她去過意大利和迪拜，入院的時候有發燒和輕微流鼻水，現在在瑪麗醫院留醫，情況穩定，暫時未需要藥物治療，但可能有早產風險。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患者是一名54岁男公务员，在北角渣华道北角政府合署翻工，潜伏期内曾经翻工一日，之后到三藩市外游，回港之后没有上班，相信对办公室影响不大。规划处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确认，接获一名员工通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他在北角政府合署15楼翻工，最后在今个月4号翻去办公室工作，之后休假至今。署方话已经安排清洁承办商在相关的办事处和公用地方清洁消毒，但未有透露该员工的工作类型，有没有对外接触市民，潜伏期内有没有和其他人开会等。意大利新增超过42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死亡人数增至超过3400人，数目多过中国卫健委昨日通报的内地死亡人数。至于累计确诊个案就增至超过33100宗，4440人经治疗之后康复。北部伦巴第地区的疫情仍然严峻，全国接近三分二死者来自该区，包括新增5名医生去世，其中1名是治疗肺病的专家。法国累计37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新增108人。当局说累计确诊人数每4日增加1倍，形容病毒急速和剧烈扩散。美国纽约市累计增至超过24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纽约州长葛毛在记者会上说，纽约州已经累计至少4100人确诊感染，纽约市的确诊人数增至累计2400多人。 为进一步阻止疫情扩散，国务要求所有公司必须让七成半的员工留在屋企，而由当地星期四晚上八点起，所有室内购物中心、保龄球场和游乐设施必须关闭。国务又要求金融机构给予房屋贷款人九十日宽限期，而信用卡超额使用亦都豁免手续费。有银行宣布暂时关闭部分分行，减少员工感染病毒的机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11.2，瑞士法郎0.988，澳元0.579，加元1.45，新西兰元0.572，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1.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69美元，卖出147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龙翔道天桥啦。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都几长噶，过咗天马苑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啦，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去到天马苑附近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噶，咁喺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咧就有爆水管啦，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炳达道东行去翻观塘方向啊，全线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神光新闻焦点。 睇 太好啦，啊，又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时段啦，8:38啦，咁啊，今天早上好多听众都好心急啊，想知道今日嘅晨光新闻重点嘅新闻消息有啲乜嘢，即刻揾阿彭爷爷出嚟介绍下先。早晨， 喂，早啊，小伯，哇，隔咗成个钟啦吓， 系啊， 终于咧再浮翻出嚟吓， 颈都长埋啊，而家 唔系喺各位晨光听众早啊吓，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啊同阿小伯一齐啦，就睇下报章新闻焦点啦。本港的主要中文报章啊，今天呢先来看明报的。明报的头版头条呢就讲到话，外地输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未停啊。本港呢再有地点是连环出现确诊的。咁继一名呢曾经多次到中环兰桂坊的一名50岁女子呢前日确诊之后呢，就再有四名确诊者呢就曾经到兰桂坊的。咁而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就发现啦，再多两名确诊者以及系一名初步确诊者，曾经咧到兰桂坊消遣，咁其中两个人咧就一齐饮酒，咁同时咧两名寻日确诊嘅男子咧就曾经去过兰桂坊嘅一间健身室啊 ，Pure Fitness， 咁而 Pure Fitness 咧就要关闭咧涉事嘅三间分店两个礼拜。咁啊，累计咧有六个人行踪就同呢个兰桂坊有关。卫生防护中心就将调查感染源头系咪同兰桂坊有关啦。中心表示啦，近距离一齐饮酒咧，咁系高危嘅，就重申咧应该要避免聚会。另外有专家表示咧，就飞沫啊系可以咧系跌落嗰啲嘅器材啊，健身器材嗰度噶，咁所以都呼吁市民咧就避免去到健身室啦。咁而本港确诊方面嘅数字咧，寻日就破咗200宗。累计咧有209宗确诊以及系疑似个案啦，咁寻日新增16人确诊，系介乎19至51岁，大部分曾经到过英国、美国、意大利等等，并且系首次出现咧系有孕妇确诊嘅。咁听到呢个消息啦，咁啊有明报嘅呢个头条当中另一段嘅新闻讲话，本港首现孕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啦。咁而医管局表示咧，就暂时系冇数据显示啦，病毒系会引致畸胎嘅，但系就可能咧会早产。如果有需要啦，可以用呢个蛋白酶抑制剂以及咧系干扰素去治疗。有妇产科医生就表示啦，孕妇心肺负荷大啊，如果感染严重嘅话咧，或者会缺氧噶，但系就建议咧先用支援治疗嘅。呢个嚟自今天啦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小白。 嗯，唔该晒彭爷爷。咁我谂彭爷爷都有留意到咧，就系而家即系政府就话到啦，寻日开始啊，规定嗰啲被隔离嘅人嗰啲入境人士咧，需要佩戴嗰个手带噶嘛，系咪？ 系啊，如果唔系点知你系咪真系喺家居检疫啊？ 冇错啦， 我隔离啊。 系啦，《东方日报》嘅报道咧就话到追踪手带冇办法启动，哎呀，咁点算咧？ 坏咗啊！ 系啦，咁咩事咧？我哋睇下呢个内文啦吓。咁啊话到啦，咁啊政府资讯科技处寻日开始规定啊，被隔离嘅入境人士需要佩戴呢个指定嘅手带，并且配合手机程式叫做居安抗疫噶，咁啊以便当局咧就系查证有关人士是否有遵从呢个隔离令。咁啊不过原来系统失灵。多名嘅接受隔離人士反映啊，翻到屋企之後咧，一直未收到啟動嘅程式嘅一個叫做註冊密碼短信，冇辦法咧啟動程式。咁啊，監察手帶形同虛設，批評啊防疫監察措施咧出現甩漏添啊。咁啊，接受家居檢疫人士抵達機場之後啦，工作人員隨即咧就會分配手帶俾對方戴上嘅。有關人士抵達家居或者咧就係檢疫地點之後，會收到一個咧就由政府發出嘅電話短信。檢疫人士只要跟從呢一個嘅短信內容指示，喺手機安裝一個居安抗疫嘅流動應用程式啦。完成安裝之後，掃描手帶上面嘅二維碼 QR code， 完成後再按遞交，之後咧再輸入埋手機號碼同埋短信上面嘅標示密碼，再按註冊 咁就可以完成噶啦。话到呢一个嘅过程咧，其实一分钟就已经系可以完成噶啦。不过啊，就正如报章上面访问嘅呢位叫做梁小姐一样啦，咁啊佢清晨五点几翻到屋企之后啦，按照住上述嘅指示啦，谂住启动，咁啊但系点知咧一直啊都未收到政府发出嘅短信密码，搞到咧就注册唔到嘅。咁啊佢致电居安抗疫热线啦，接听嘅职员咧话到啊，收到唔少同类型嘅查询，只系话到啦啊，希望佢耐心等候回复嘅。咁就手帶監控出現甩碌嘅情況，咁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尋日咧就話到啦，相關監控措施咧啱啱開始，喺推行初期有機會咧不大暢順，咁相信之後咧有關嘅情況咧會減少，呼籲市民如果有疑問可以致電53943150熱線查詢。佢亦都話到啊，監控手帶嘅數量不涉及咧就有樽頸嘅問題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啊，跟住落嚟啦，转睇下《苹果日报》啦，都系同咧呢一个嘅隔离自我隔离检疫啊，呢一啲嘅措施咧都系有关噶吓，咁啊，不过就唔系手打，而系咧究竟喺边啲地方度做呢一个嘅自我隔离系较为适合咧，同埋有冇地方咧？《蘋果日報》的港文就有一段消息講話，本港昨日開始就實施所有外國入境人士需要是強制檢疫14日這個措施啦，咁勢必令到隔離設施就需求劇增㗎啦。咁但係港府呢就似乎萬幾拍喎，至今呢都只係用度假屋啦同埋新建成嘅公屋就作為檢疫中心，難以容納呢大量需要係接受隔離嘅外國抵港人士。咁反觀澳門同台灣咧，早已經係設立咧指定酒店同埋防疫旅館，咁啊安排有需要人士係接受隔離噶。有立法會議員透露啦，有14間酒店係表示咧可以提供房間咧係俾回港需要係接受強制檢疫嘅人士去入住，咁預料咧可以提供咧係千零至到2000間嘅房間嘅，咁所以都希望咧政府咧能夠係盡快咧跟進，係咪真係可以俾呢啲嘅人士咧，喺酒店嗰度做強制隔離啊檢疫咁啦。咁另外咧講到話而家咧因為有部分香港人嘅海外留學子女啊翻到嚟香港啊嘛，咁家人咧都擔心咧，如果係同住嘅話咧，就會增加嗰個感染風險啊。咁而衛生署就建議佢哋咧可以考慮入住三間酒店同賓館。咁呢啲嘅酒店咧包括咗咧。是尖沙咀的美麗都大廈六樓的賓館啦，還有這個銅鑼灣百德新街的賓館，以及呢是灣仔這個 SOGO 對面有一間的精品酒店，咁呢個住宿咧係需要自費嘅嚇，咁大約咧250至380元嘅。不過最終咧都冇人入住，因為咧嗰個地方環境欠佳，咁所以就冇去到咁樣嘅。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即係《蘋果日報》嘅港文嚟㗎嚇。 好，唔該曬。咁跟住再睇埋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咁而家大家行出市面上嘅時候咧，見到啲藥房咧，啲生意真係差咗好多啦嚇。咁呢個獨家報導亦都話到，疫情嚴峻，令到咧就係本港多個嘅口岸封關，加上咧就係實施針對內地入境人士嘅隔離令。咁高度依賴內地客嘅上水區藥房出現咧就係倒閉潮，部分藥店啊為咗咧就係逆境求存，咁提供代客寄送處方藥往內地嘅服務，由中港貨車司機兼任水貨客，咁啊將未經申報入境嘅內地藥品分批帶往深圳，經過速遞公司再寄俾客户噶，務求咧就留住昔日嘅熟客生意。咁但係消息話到啊，深圳海關正在密切咧就注視疫情之下走私嘅新趨勢，或者會喺短期之內咧採取嚴打嘅行動。咁啊，內文亦都提到上水藥店啊，請人去到走私啦，似乎咧就係非個別嘅例子，因為記者向多間嘅藥莊以及咧就藥方查詢，咁啊職員亦都話到咧有代客寄藥嘅服務，同樣咧委託他人帶往深圳寄出噶，有藥房職員咧就話到啦拒絕寄藥，即係有好有唔好嘅藥妝店啦，咁啊只係話到咧可以代寄少量嘅化妝品等等內地 没有严格限制的货品从本港合法寄出的啫。咁啊，内地药品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啊，进出境人士随身携带药品应该咧系自用，以及咧系一个合理嘅数量为限噶，并且接受海关嘅监管。咁啊，内地刑法亦都定明啊，集团式带货走私嘅成员，包括咧就系组织者同埋带货者，亦都可以咧就系被控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若果咧就系逃税金额大嘅话，可以处于咧就系三年以下嘅监禁。嗱，消息头先都话到啦，随住水货客绝迹，深圳海关已经密切留意翻就系汽车跨境带货嘅活动，适时就会打击堵塞嘅疫情底下嘅走私缺口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 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嚟自香港文汇报今日嘅新闻消息当中咧，都有系关心到究竟我哋喺内地方面嘅疫情而家个进展又点样咧？咁咧就讲翻3月18号，咁啊湖北省同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咧就双双为零啊，咁啊。即是圆圈一个零啊，咁啊武汉疑似病例亦都是零啊，咁啊对于咧这个咧可以话是封城56日的武汉咧是一个咧具指标的意义啦，有两方面咧都归零吓，咁啊有受访的专家指出咧。湖北武汉确诊病例首次实现零新增，意味着咧就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亦都应该要睇到咧所谓嘅大考啊，其实咧就尚未结束咁话。嗱，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咧，佢话啦，今后能否系持续保持呢个新增以及系疑似都归零咧，系多方面的因素去决定的。咁佢话咧，可能有一啲患者潜伏期未到，咁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个别病例感染来源咧又唔清楚，咁有好多疑问咧都未解答晒嘅。咁目前咧对于归零呢一个嘅指标咧，所以就唔应该系过分强调。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嚟嘅。 好啦，我哋再睇埋经济日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话到咧全港学校停课将近两个月啦，唔少嘅学校推行网上教学，咁但系有学生咧就外出借 WiFi 先至能够咧就系网上学习。有小学校长发起就向基层学生派发 WiFi 蛋嘅行动，喺学界、电信业界同埋慈善基金等等多个界别人士帮助底下，不足一个月啊，已经成功咧就系募捐超过1000只嘅 WiFi 蛋。咁啊，今个星期开始咧就会向申请学校派发噶啦。发起人就是浸信会天虹小学校长冯耀章校长啊，咁佢发现啊，帮助基层学生就是话到啦，唔系买数据卡咧就解决到问题。佢直言啊，佢喺筹备过程入边亦都感觉得到咧就系困惑，形容事件咧有啲荒谬。点解咁讲呢？佢话到点解要一个小学校长、几个老师去为全港嘅学生将来呢一啲嘅服务呢？嗱，佢對於有基層學生冇辦法上網，感覺得到匪夷所思。咁但係實際上，部分人即使獲得關愛基金資助嘅平板電腦，但係咧有機，但係冇 WiFi 上網。咁啊，到現時亦都冇辦法咧喺屋企嗰度上網。咁啊，雖然綜援及全津學生可以喺申請上網。可以申請咧就上網費呢一個嘅津貼啦。咁但係問題咧係你裝唔裝到寬頻咧？如果你住板間房嘅，咁啊點樣裝咧？又或者你係寄居喺親戚嗰度，又點樣裝咧？咁樣咁啊，佢指出啊，受助學校獲贈 WiFi 蛋之後啦，就會借俾有需要嘅學生啦。咁啊，當學生屋企啊安裝咗呢個寬頻之後咧，呢、這個 WiFi 蛋就需要交還翻去學校嘅，再借俾其他嘅學生。直至到全部學生咧沒有需要籌得嘅 WiFi 蛋咧，仍然可以俾學校喺户外舉辦一啲學習活動嘅時候咧喺度使用噶。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来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Sunny 早晨。 咁早晨。 早晨 Sunny 睇返近排美股呢都有得升返少少啦。不过近排如果你係有投资美股嘅朋友呢，应该慢慢都瞓唔着啦。因为呢哇成千点啊，有熔断又剩咁样。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呢 ,Sunny? 確實啊，喺過去兩個星期啊，連巴菲特都話自己人生入邊有經歷過四次 喺呢過去兩星期，佢自己都經歷咗三次呢個上上落落啊，左一巴右一巴咁樣，咁確實好精彩嘅。我自己覺得咧，今年咧就係、是、無論係港股或者係美股啦，其實係未見低位嘅。但始終啦，即係由二月啊、一月啊大跌落嚟之後啦，其實個跌幅咧已經係十分之誇張啦，已經係超賣得好誇張。再加埋我哋睇到呢個星期咧，有唔少嘅一啲槓桿咧係化解得差唔多，反而咧就係、是、話，如果大家之前好多蟹貨嘅話，可能可以趁住呢例如今日見到嘅支持或者下個星期個反彈嘅時候呢，可能考慮喺稍微高位少少呢就係、是、減返啲貨，或者大家如果係比較空倉嘅話呢，可以趁住我覺得呢兩個星期會有少少反彈嘅，咁大家可以少住咁樣搏下啦。咁但係始終就係話大家都好明顯知道，咁當然可能最嚴重嘅事情已經可能暫時見到啦，但始終我經濟嘅指標呢係稍微滯後㗎嘛，滯後嘅時候會令到各個嘅公司嘅股份啦，甚至係各方面嘅周期呢，就會令到係仍然係會有一個即係隱憂喺度嘅，所以呢個大方向大家要先去了解咗。而短線就係話究竟有邊啲嘅板塊或者邊啲嘅即係工具，例如我哋呢幾日開始就佈局翻即係原油相關嘅 ETF 啦，咁呢啲就係話唔通即係石油真係持續喺即係20蚊美金下面一段好長時間咧？呢個係暫時冇乜可能噶嘛，咁所以呢啲直播率比較高嘅，但係穿底大家都要小心啲。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除咗原油關於嘅 ETF 咧，如果喺板塊方面着手啦，咁散股民有啲咩板塊覺得依家差唔多跌定啦，或者真係去到一啲低位啦，可以咧分段吸納翻咧？ 首先我哋要定義一下呢，就是話究竟我市況是咪已經係見到支持然後係反彈，咁我覺得今日或者下星期一二呢應該可以作為一個短期嘅判斷㗎啦。如果判斷到真係有支持同埋係有反彈趨勢㗎啦，咁我見到好多嘅科技股咧係超跌得好犀利嘅，因為其實你而家仲係用啲科技嘅板塊嚟去應用生活噶嘛，咁呢啲係咪其實已經跌得太誇張咧？另外就係、是醫藥啊呢啲相關，其實係更加係疫情啊底下係更加之好噶嘛。咁當然啦，頭先講過就話呢啲係純粹博反彈定係中長期持有，你要俾到自己一個操作嘅一個心態喺度。 咁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阿温冠伦Sunny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Sunny。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同心抗疫 #有华梅姐，华梅姐 Happy Friday。 Good morning 啊，同埋小白系咪度啊 ？Good morning， 华梅姐 喺度，同埋各位晨光听众 ，Good morning 啊！哇，今朝啊，好耐冇听你讲呢个 Happy Friday 咩嘢 啊？因为美股终于升翻少少，虽然都唔知带血到港股几多，不过起码系升啊，唔系系咁跌落去啊，系咪先？ 你都几得意噶，真系啊，跌咗落地那扎沙，咁样都当系赢咗都有嘅， 精神胜利都系胜利啊！ 成个礼拜来来回回，我冇点留意股市啊，都好似略有所闻啊，加加埋埋唔知有冇四千五千点，然之后你哇升翻跌四五千点，哇升翻百零点。点啊！你赢咗， 花梅姐够啦，你唔好喺伤口上面撒盐啦。 我真系觉得你好天真啫，个人吓。 乐观啫，乐观都系一种态度嚟嘅。 好好好，系有啲傻劲咁啦，好。嗱咁啊，好啦，嗱咁阿欧同埋小白个听众朋友咧，要继续吓，要有呢一种嘅 用傻经来到呢去对抗个疫情，即係我哋都係要笑住咁来到去对抗疫情，虽然我哋唔知道几时先至可以打赢呢一场仗啊，咁我哋都继续努力。嗱，我想讲呢，而家呢我哋香港政府都已经係开始咗，凡係呢喺呢三个月啦，由外地啦嚟到香港嘅啲旅客啊，以至都係香港嘅居民呢，自己都要得係自行强制隔离啦，去检疫14日啦嘛，係咪？ 係啊。 好啦，嗱，除咗话呢喺呢一个嘅边个地方嚟到去做嗰个检疫啊头痛之外呢，啊！嗰啲手链定手机定手带啊？ 手带 系啦 ，work 唔 work 啊？又头痛之外呢， 嗯， 仲有一样嘢咧，可能大家更加咧，如果你系需要咧自我隔离检疫嘅朋友咧，就会更加咧系觉得好苦恼啊！就系咧，到时我喺间屋喺间房又唔准出门口，咁， 啊， 其实可以做啲咩呢呢14日。 玩手机囉，打机囉，网上學習囉。 打机我啱啱就係想讲啊，就係，是，呢你话呢可能係睇电视啦。如果你係打机嘅话呢，諗住你就真係要小心啦，就千祈唔好呢好疯狂咁样用晒呢14日嘅时间呢净系打机， 嗯， 太长时间打机啦，真系要小心啊！哦，你可能会盲啊！ 哎呀，哎呀好惊啊！ 哇， 惊咧， 好惊啊！ 哼，嗌阿妈咧， 嗌埋啦已经。 嗱，我咧话梅就唔系咧危言耸听啊，我都系见到咧有一啲咁样嘅新闻消息啦，想同大家咧做一个嘅提醒啊， 嗯， 就系，是，啦。啊，喺呢一个内地啦，啊，喺大陆方面啊，就有一位嘅少女啦，佢得佢20岁女啫嘛，佢就系因为呢要响应喺家居防疫，就留喺屋企好长时间啦，唔周围都唔去啦。咁其实呢态度上佢系啱嘅，但可惜佢太长时间呢净系打机啊，打手机啊，玩手机嘅手游啊，结果呢哇视网膜脱落啊，要入医院，好彩做手术呢救得返咋，唔系佢就失明㗎嘛。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哇，今朝咁样嚟到出呢个 hashtag， 真系吓亲我。不过又真系几严重咁讲到。好，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隔离检疫冇细蚁，疯狂打机，千祈咪滞。 口浪过海，车龙喺学园街；驾驶居道过海，龙尾进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啦，同埋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另外，九龙城嘅贾炳达道由于爆水管啦，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炳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西天桥水街西行方向坚尼地城、九龙湾启福道油站尖沙咀、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 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思芬，你女朋友博士嚟嘅，你盲字都唔识多谢，沟通到咩？ 诶，崔杰棠，惨得过我靓仔啊 ，no problem 啦。 我都唔知话你太有自信啦，定系唔知乜嘢叫做条件悬殊啊？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思芬同崔杰棠嘅周末有情人啦。今个礼拜就会讲条件悬殊的恋爱。 哦，即系原来你系讲我嘅， 一开头已经嗌咗你个名啦。 On a Saturday night。 何雁诗隔咗3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啊？ 哇，好似我已经变咗第二个人咁啦，好似同我以前讲嘅嘢，我都唔记得嗰个系边个啦。 我是何雁诗，想知道我和3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9:08，继续听紧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阿欧你好， 系你好啊，小白。头先咧出去斟杯水咧，见到诶、哎、天气真系麻麻地， 系啊， 咁啊真系几乎有少少想落出雨啦吓。咁所以今日咧，如果未出门口嘅你咧，咁、啊首先你。依家9:00未出门口，好幸福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咧，你啊，都要带翻个雨具咁样，带翻啲遮啊咁样，唔知水鞋应唔应用得到啦？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能见度系较低嘅。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周末期间咧有雾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嘅。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85%啊。小白今日你的精锐朋友啊， 系啊， 啊我都想认识佢，因为近排咧我睇好多韩剧啊， 吓 啊唔知佢可唔可以教到我哋两三句韩文旁身呢？ 梗系得啦，出场！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锐朋友。今个星期邀请到的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韩国的香港人 Jade。 逢星期五早上6:00至10:00，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我的精锐朋友呢，哦，找到一位朋友是来自Kim 池大过，你好啊 ，Jay。 Hello， 早晨，我系 Jay。 系啊，韩国咧，我自己对韩国嗰个了解咧，就唔系话特别多嘅。咁我最记得就系以前我都有喺日本咧尝试过，就系学习呢个韩语。不过咧，我就失败咗嘅，系啦。咁啊，梗系唔系我讲啦。咁韩国梗系揾嚟你讲啦。你好啊， 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啊，咁你韩国方面嗰个乡下喺边度啊？ 釜山近郊一个叫金海嘅地方。 金海。 咁我自己就喺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嘅。咁、但系譬如话以前翻学嘅时候咧，放亲假咧，我妈就会抌我过去。韩国 嗰度 系啦，一头半个月咁样同啲 friend 一齐，就逼我学韩文。 咦，咁你咪两边都有 朋友咯， 都有，韓國就比較少啲，係啦，少，即始終因為香港我大部分時間都 喺 香港， 因為你已經喺接受香港嘅教育喺香港住啊，咁樣 係， 哦，咁嗱，你一直以嚟同韓國嗰個關係咧，梗係相當之密切啦，係咪？好似我細個咁咧，我細個我媽媽就抌我去邊咧，其實就抌我翻印尼嘅。因為我屋企華僑嘛，係、 哦、 啦，咁所以我暑假嘅時候就成日咧就翻咗去耶加達嗰啲地方咧就度假嘅。我諗同你呢個感覺 差唔多一樣啊，一樣係 啦， 一 差唔多 真係。 不過我咧就冇人逼我學呢一個印尼文，如果唔係而家咪多個飯數咯。 我嗰陣時我係六歲嘅時候，我媽就抌我上即係自己一個搭飛機去韓國。咁跟住我記得我嗰陣時咧，仲要係勁驚，因為佢其實係有個空姐跟住你嘅，佢有一個佢有一個 program 唔知叫 UF 定乜嘢咁樣噶嘛。 我都坐過嗰啲。係 啦係啦，跟住之後咧，佢又冇同我溝通喎，個空姐淨係抌啲可能油顏色嗰啲寶俾我，就自己喺度即係坐喺度三個幾四個鐘咁樣啦。咁我細個我唔識噶嘛，我以為飛機係好似巴士，我以為要落車啊，即係要撳鐘落車嗰種。咁我就好驚，我全程瞓唔到咯。 哦， 係啊，咁啊，終於即係四個鐘頭之後就落機，就有人接啦，好彩。 咁啊，落機兒啦。 咁其實到而家咧，即係釜山依家都好多即係高樓大廈林立咁樣噶啦嘛。咁、哦、但係金海都仲係一個偏係鄉村嘅地方嚟嘅、嗯，即係我媽咪以前嗰間小學都仲喺度啊。 哦，係啊， 係啊，或者 你有去過睇嘅？ 有啊有啊，舊年新年嘅時候翻咗去睇。咁、哦、舊年新年嘅時候先至發覺啊，原來。先至開始去了解屋企，譬如話公公婆婆以前係點樣生活啊咁樣咯。原來我公公以前係有份起嗰間小學嘅， 哇， 係啊， 好感動喎、啊！你聽到之後都 感動㗎、啊，即係我阿媽見到就話：哎呀，以前呢、這、一個。運動場有棵好靚嘅銀杏樹㗎，而家冇咗啦。 咁嗱，咁你由細到大啦，你頭先講緊學校啦，咁你喺香港讀書嘅時候咧，啲人有冇覺得你因為都同韓國有一種好大嘅關聯啊？對你有一種特別的態度會不會的 讀書的時候直情是覺得我奇怪即是 up to, 因為香港是藍色生死戀跟住天國的雞批跟住大長今之後才開始興韓國嘛但是在這一集韓劇在香港出現之前其實冇人知道韓國係乜嘢嚟嘅，咁、啊、就 好似我咁咯。我好膚淺嗰啲咧，就淨係諗住韓國係人心雞， 係啊係啊，係 啦、 啊啊、 人心雞。 嗰時仲差啲，好多人連韓國係乜嘢都冇聽過啊。 係咩？ 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同媽咪出街嘅時候，咁我哋會講韓文噶嘛，咁、啊、好多人都會覺得啊，究竟係咩人嚟嘅咧咁樣咯。咁佢哋會撞咯、嗯，即係譬如話啲 sales 會撞，試下同你講國語，睇下你聽唔聽得明，或者試下同你講少少日文，睇下你聽唔聽得明咁樣咯。咁、啊、但係其實都撞錯曬，因為當時真的沒人懂韓國，是之後即是韓劇啦 ，K-pop 開始興起啦，就完全個態度係180度改變。 你係 K-pop 打救咗你人生喎， 係啊， 算唔算係咧？ 算啊，算啊，完全係、啊。 即係要多謝 G-Dragon。 G-Dragon 嗰陣時要應該要多謝 多謝邊個先啊？ 多謝宋慧喬嗰啲先啦，宋承宪係啦係啦 ，I believe 冇錯，全自然啊嗰啲。 係啊，應該係喎。咁咧翻學咧，咁有冇好大嘅唔同啊？即係啲同學會唔會覺得你 翻學以前咧，我就會收收埋埋，唔俾人知道我媽咪係韓國人嘅，因為覺得奇怪啊嘛。你小朋友，你梗係想融入其他即係羣組入邊噶嘛。咁、你覺得奇怪嘅時候，咁你咪會唔想出聲咯。但係到佢興嘅時候咧，咁就會開始講咯。咁啲同事就話。即系同事添又讲翻工翻得太耐，咁啲同学又会开始讲，哇！咁你妈咪识唔识整嗰啲咩炒年糕啊？识唔识整泡菜啊？跟住就哦识啊识啊咁样，咁我妈咪又会觉得即系因为呢样嘢，觉得我可以同其他同学 blend in， 佢又会好感动，咁佢又会整啲饭盒俾我攞翻学校食。 好食嘅你妈咪煮系嘛？ 好食噶佢， 真系韩国嘅味道啦，不 过系啊，佢入得厨房出得厅 堂，哇！好嘢喎，咁、有啲咩韩国送你系？即係真係相當之 like 啊！ 韓國餸嘅話， 炸醬面 我反而唔中意食啊，因為炸醬面係韓國嘅中華料理，咁我就成日都覺得係啊不倫不類，又唔係你平時食開嗰只北京炸醬面嗰只。 哎呀，我真係唔知道， 又唔係韓國面嘅味咁樣。 係咯，咁有啲乜嘢真係正宗嘅韓國嘅家庭會食嘅韓式家庭料理 咧？我自己就。好中意飲泡菜湯嘅， 泡菜湯 係啦。咁其實同部隊鍋都係差唔多，基本上就係你屋企雪櫃有啲乜嘢，你切咗做啱啱好一啖咁樣大細抌曬落去，然後抌啲辣椒醬啊、面豉醬啊、泡菜嗰啲汁啊，咁樣煮就係泡菜鍋噶啦。咁就好 簡單，好容易可以整到，又會好食。泡菜鍋真係好容易噶，泡菜鍋、部隊鍋真係好容易。 講少少啦， 泡菜啦，泡菜鍋一定要泡菜啦。跟住辣椒醬啦、面豉醬、蒜蓉。咁你 使唔使炒過啲蒜蓉定係點啊？ 唔使，但係你最好將啲餸炒咗佢先。你一係咧就豬腩肉加泡菜炒咗佢，一係咧就我試過午餐肉加泡菜咧都好正，因為個午餐肉會入曬味嘅。咁你午餐肉同泡菜炒熟咗之後咧，你就開始落啲醬，面豉醬同埋辣椒醬咧就係二比一，即係面豉醬要多少少嘅。跟住之後就一羹麻油，跟住蒜蓉，跟住就你炒好曬之後咧，你就一煲熱水倒落去。然後就冚蓋煮滾佢，咁搞 咁簡單啊！ 非常之送飯，超正！ 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嚇，香港都可以好容易買到嗰啲， 好容易，非常容易買到啦。 通常如果譬如香港人啊，想即係自己煮一啲韓式嘅料理，有冇話邊一區比較上容易？係咪真係尖沙咀嗰個韓國街嗰度？ 尖沙咀係多嘅。另外咧，我最近先至知道咧，原來上環有一間商業大廈咧，佢入邊有一個類似。一個小小的韓國食品工場，咁就係有一個婆婆，佢唔知三十幾四十年前就搬咗嚟香港，咁佢就係都係韓國人嚟嘅，咁佢就專係整年糕咯。 年糕啊， 系啊，年糕韓式嘅年糕，咁就有唔同種類，因為年糕都有好多種嘅，你有啲係有粉啊，有啲係有餡啊，有啲係有顏色冇顏色啊咁樣嘅，有唔同嘅味道嘅，咁佢就專做唔同種類嘅韓國年糕。咁其實香港尖沙咀咧有一個韓國廟嘅，係三十年前開嘅， 係咩？ 好，即係香港人基本上唔知啦，韓國人都大部分都唔知原來有呢一個廟嘅。咁呢個婆婆就專係會幫呢個韓國廟去整一啲即係譬如佢哋初一十五咧會有一啲活動， 供奉神明嘅一啲食物， 係啦，就會整嗰啲咁嘅年糕去俾啲信眾啊，俾啲信眾 share 食咁樣， 都幾特別。好啦，嗱咁啊，除咗食物之外啦，咁當然啦，你自己本身嘅屋企嘅背景啦，同韓國關係咧，喺你工作上。會唔會有好多嘅有利嘅地方 咧？呢一份就開始要用到啦，因為呢一份我而家做緊化妝品公司，咁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客源都係嚟自韓國啦， 即係將啲化妝品。就賣翻去韓國，就唔係諗住哇韓國咁多化妝品就賣嚟香港，就唔係咁簡單。 唔係，我哋係將我哋嘅化妝品攞去韓國嗰度賣，係咁樣嘅。係咁 外國嘅品牌嘅， 係啦，外國嘅品牌嚟嘅。咁係咯，咁就即係因為嗰個生意額大啊嘛，咁所以有好多時即係可能要去嗰邊出差啦，又或者都要理解到嗰邊個文化係點樣啦。咁當然即係因為嗰邊嘅客源大嘅時候，公司都會請翻多啲韓國人去 support 嗰邊嘅生意咁樣啦，咁就會傾偈啦。 咁就食正你條水啦。 係啦。 咁呢個都係要咁嗱，廣東話你冇問題啦，韓語又冇問題啦，係咪先？咁你接受咗香港教育，其實基本上係英語，就算外國嘅品牌同你溝通，其實都問題不大。都你可以在中间找到一个位置，就是很适合你自己的生存空间。 是啊，即是很好彩地咁啱我现在这一份工作他需要讲到的语言基本上我全部都适用。 咁就得啦，咁就得啦。语言呢真是复杂的。有冇啲得意啲嘅語言又可以同我哋講？嗱，我而家就韓劇就當道啦，係咪先？雖然我都中意日劇嘅，不過韓劇嘅魅力真係好強。咁但係有冇啲我哋成日講話我識連我都識嘅沙冷氣，我就我愛你係嘛？ 係啊，沙冷氣我愛你。 係啦，咁有冇啲再得意啲嘅？例如一個男仔會同女仔講，譬如會唔會講傻豬嗰啲傻豬豬咁樣？會唔會嘅？ 傻豬嘅話咧，最簡單講嘅方式咧就係爬波。 爬波 系啦，爬波就是、傻瓜咁样 傻瓜 系啦，咁但系通常如果男朋友同女朋友讲嘅话咧，就唔会嗌爬波，可能嗌拍天。 拍天 系啊，拍天咁其实就系 都系傻瓜 饭傻瓜饭桶咁样咯。 哦，但系就好 sweet 咁样讲嘅。 系啊，好 sweet 咁样讲。 呢、這个可以 好肉麻。 呢个可以香港啲男仔要学。 系啊， 你学完之后同一个煲紧韩剧嘅女朋友讲。 哇，冧到爆！哇，我都起晒鸡皮，唔得，我觉得唔得。 点啊？拍天咩？ 拍天。 拍天 系啦，拍天。 拍天 系啦 ，B A P 啊 ，B A P， 跟住 T I N G。 拍片， 拍天， 拍天， 系啦，拍天。 咁女仔同男仔讲嗰个系， 拍波，系啦， 拍波。好啦，有冇啲得意啲嘅？例如有阵时好 sweet 咁样望住个男仔个样，靓唔靓都好啦。 系， 你好衰㗎咁樣。喂，有冇有呢啲好殺食啊？ 我聽到你咁樣講，我打冷震。 好殺食。 你好衰㗎，或者你可以講娛樂節目。 娛樂節目 係啦，娛樂節目 咁入文嘅喎， 係好似娛樂節目咁啊，可以講到娛樂節目就係你唔好咁做啦咁樣，咁但係你可以加個語氣啊，娛樂節目， 娛樂節目喐，有冇喐噶？ 可以喐嘅，可以喐。 喐係嘅意思係 個喐其實係一個表達敬即係敬語嘅意思。 咁我頭先咁用咪唔啱咯？ 但係有好多人都會嗌個男朋友做歐巴噶嘛， 係 啊，會尊敬個歐巴噶嘛， 娛樂節目喐。 好惊啊！ 唔准你鸡皮住啊吓！喂，咁但系仲有冇啲得意啲嘅韩文可以又 chat chat 下？ 其实有啲韩文咧，原来同广东话好似噶。吓，喂，你成日讲嗰啲咩黑芝麻？黑芝麻系咩嚟噶？ 白芝麻 系黑芝麻，白芝麻。咁其实黑芝麻咧，正确韩文个发音咧就系黑芝麻。 黑芝麻 系黑芝麻，就系你唔好做啦，即系 don't do it 咁样嘅，系啦 ，stop，don't do it，don't do it， 系啦，黑芝麻， 黑芝麻， 系啦，咁就会听落好似黑芝麻咁样，黑芝麻， 正确读音系 黑芝麻， 黑芝麻， 系啦，冇嗰个黑， 哦，冇嗰个黑嗰个音出嚟， 黑 芝麻， 嗯， 哦，呢个都几得意，喂，整多个先， 另外一个咧核突啲嘅，我读剧。 死，出唔出得街？我读剧 ，OK 嘅，都吓出得啩？ 出得，出得韩文嚟噶嘛？因为呢个系 我读剧，正确嘅发音咧就系我读剧， 我读剧 系啦，就系点算啊？ 哦，点算？即系一遇到，譬如个男仔送嘢俾我，个女仔就啊，我读剧，我读剧， 系啊，我读剧。 男仔一送嘢俾佢，佢就我读剧，我读剧咁样。 冇错， 呢个都几得意啊吓，咁都系开心嘅。咁而家作为一个又有韩国身份嘅香港人啦。在香港生活都愉快， 愉快嘅， 以后都会继续在香港 越嚟越愉快， 越嚟越愉快。 系啊， 个原因在哪度咧？ 依家即系当然，你韩国文化在香港开始兴啦。 系啊， 咁 又食正你条水啊， 系啊，食正我条水， 我就没落啦。 咁又唔好咁讲， 共融啦，共融 系咯，系咯，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即係我覺得對其實好多喺香港住嘅韓國人嚟講，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啱啊，啱啊， 係啊，因為以前佢哋會覺得融入唔到呢個社會，但係依家係融入到不得止，仲要好多人都覺得哇， 即係 好好啊，係歐巴啊，韓劇啊咁樣咯。 歐巴係大哥咁，但係嗰啲妹妹，譬如我見到個韓國妹妹，我好中意，我應該叫佢咩啊？ 直接嗌佢個名就得㗎， 直接嗌佢名得㗎啦。 係啊， 哇，阿 J 咁樣， 係阿 J 咁樣， 係啦，好啊，好多分享啊，多謝你先，阿 J， 咁啊有機會再同我哋嘅聽眾咧講多啲啦，好嘛？好啦，多謝曬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그대여아무걱정하지말아요우리함께노래합시다그대아픈기억들모두그대여그대가슴에깊이묻어버리고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떠난이에게노래하세요후회없이사랑했노라말해요그대는너무힘든일이많았죠새로움을잃어버렸죠슬픈얘기들모두그대여 唔该晒 Jay 同我哋介绍咗咧，就系好多韩国方面，特别咧就一句就系嚟紧啊，越嚟越多嘅韩国人可以喺香港住得更加开心咧，令到我觉得最感动啊吓！一连八集嘅我的精锐朋友咧，咁啊暂时听到呢一度为止，有机会再同大家见面啦。嗱，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咧，消失的地图咧啊唔消失啦，出翻出嚟啦，咁啊会喺世界各地揾嚟好多唔同啊值得去嘅地方，希望同大家咧耳仔一齐去旅行，咁啊耳仔又去旅行啦，眼睛有啲咩睇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介绍啊！ 神光追踪三十一。 哇，话咁快吓，九点半都差唔多到啦。咁啊，仲有呢几分钟嘅时间咧，就交俾我鹏仔程振鹏咧，就喺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追踪31咧，请嚟电话旁边嘅罗启新 Cousin。 早晨，鹏仔，早晨，晨光听众。 系啦，星期五今晚港台电视31系咪有头条新闻睇啊？ 全中啊！ 嗯，几点啊？八点系嘛？ 八点钟啊！ 啊，有冇加码啊？ 我啦，我都系马嚟嘅。 喂，我想讲咧，我本来真系唔记得嗰、那个担心系咪担心定忧心啊？字典 担心 字典咧，系其实系二次创作于边一个蓝本嘅？ 哦，开心系啊，开心字典啊。 跟住后屘咧，冇错，有同事话俾我听就系、是，以前曾志伟做啊，同林敏聪做啊，开心字典啊，我冇睇过、 啊。系啊，亚视啊，你冇睇 亚视？系啊，因为我细个屋企唔俾睇亚视。 咁惨啊！哎呀， 系咁，你嘅担心字典今晚系点呢？ 哇，今晚就犀利啦，自己打自己啦、啊、我都觉得佢哋剪接好好啊，因为我哋你知我哋唔系荷里活制作嚟噶嘛， 我哋山寨。 系我哋嗰啲仲系即系七八十年代嗰啲咧，六部景啊 ，cut 开镜头两边啊，伸只手过隔篱咧就唔得噶啦，嗰啲咧。 啊，喂，下一次咧应该整啲 making of。等啲观众，即係头条嘅观众呢，嚟你咁兴呢头条呢，即係事后嗰啲喺啲平台嗰度呢个点击率咁劲啦，就应该整啲 making of 摆喺嗰度。 我哋嗰啲 making of 咪变咗係香港老花镜囉。 山寨版。好啦，咁今晚等住睇啦，下八点钟。 咁跟住呢就会有呢个日常八点半啦，里面呢就会讲下得意喎，有個叫小島系列啊， 咩啊？ 咁小島系列 賭錢嘅賭啊， 佢講唔係，即係唔係小島怡情啊，即係去香港嚟咗好多島噶嘛。 哦，離島個島。 咁其中一個係平洲啊。咁咧廿幾年前咧，島上邊咧唯一一間嘅麵包鋪咧、 嗯， 就有呢一個咧。喂，我聽落都好似好想食、啊，但係我驚好流嘅，就係叫做南乳芝麻餅啊。 哦， 係啊，其實有啲雞仔餅都有南乳味。 其實係啊，雞仔餅咪係咯。 系啊，咁就有呢个鸡尾包啊，咁样嗰啲传统呢啲 都落南乳啊 饼食啦，唔系，咁但系咧，嗰个店主咧个老伯咧，因为后继无人啊，咁啊将呢个做面包嘅手艺呢边传咗俾咩人呢 西人， 唔系西人啊，系泰人啊， 泰国人， 系啊，咁一个咧就系嫁咗去平洲20年嘅泰国妇人啊， 哦， 咁咧就靠佢咧吓，咁将呢个味道传落去。你谂下几得意？ 会唔会系泰南乳啊？ 系啊，泰鸡啊，泰鸡尾包啊。咁但系咧，你谂下都几有趣啊！即、香港人咧，好多人咧就走去咧学整泰国菜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就喺度开泰国菜啊咁样。但系咧，而家呢个泰国妇人咧、就系学翻我哋呢个中国香港传统嘅饼店啊。 系呢啲雞尾包呢啲菠蘿包嗰啲嘢就係比較 local 啲嘅啦，香港本土一啲嘅，咁冇嘅，咁佢就中意呢個廚藝，佢又覺得學起上嚟又自己又學得懂嘅，咁咪由佢學咯。 係啊，喂，咁另外咧去到呢個九點半咧嘅零距離科學咧。就有呢、這、一個基因新發現下集啦，咁今日我真係好想睇啊！咁咧就係話咧， 上個禮拜就麻麻地嘅啫， 唔係上個禮拜都有睇，咁但係咧今日咧即係好，你都要睇下 點啊！今晚嗰集， 譬如好多嘅唔同嘅病咧，都話你啲基因啊點點點啊，係你基因嘅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原來基因係有個按鈕嘅喎， 即係如果我唔撻著佢唔會走出嚟嘅病。 係啊，即係點解你話？有啲人可能话：，哇，白发魔女一夜白发啦咁样。原来咧个环境因素刺激咗之后咧，嗰、那个按钮就会开动咗啦。 哦，咁要去学下究竟点样去阻止嗰个按钮着咗佢？ 系啊，或者有啲有益嘅按钮啊，点样拍着佢咧咁样？ 哦、 所以有啲人咧就系、是、本来冇嘢噶吓，身体好健康啊，突然间咧受到啲外界刺激嘅时候咧，我、患咗好多癌症啊等等嘅嘢咁样，哇嗰啲可能咧就系嗰个基因按钮，俾外界刺拍着咗啦。 哇，咁今晚呢一个嘅零距离科学系咪啊？ 系啊， 睇下会唔会为大家可以拆解到或者提供到啲答案啦。 冇错冇错冇错。 时间差唔多，罗启新， 好， 讲到呢度先，下个礼拜再倾， 拜拜。Bye bye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外国到港人士需要强制家居检疫14日，入境的时候要戴上监察手带，让当局监察是不是留在检疫地点。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说，昨日措施生效之后，已经派出大约6000条手带，启动了其中2000多条。他说，乘客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和输入个人资料之后，系统会先发出一个手机确认短信，才可以启动监察手带。当局今日会加派人手到机场，研究将实体的检疫令内容输入监察系统，以便能够尽快发出手机短信启动手带。林伟桥又说，即使暂时未收到手机短信，亦都不影响家居检疫时间。14日的检疫令是由入境时间开始计算，并不是启动手带的时间，相关市民无需担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公布，在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下批出首两条的生产线。第一条获批的生产线申请人是澳城公司，预计下个月20号起每个月平均向政府供应200万个口罩，另外可以每个月平均生产25万个口罩供应本地市场。第二条获批的生产线申请人是上方制品公司，预计5月5号起计每个月平均向政府供应80万个口罩。两条生产线在计划下可以获最高资助，分别是250万元和200万元。实际资助金额需要视乎有关采购生产设备、设置厂房、配置无尘车间和测试和标准合规的实际开支而定，要待有关的开支落实之后才可以确定。计划最多会资助20条本地生产线，截至昨日共收到82宗申请。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输入个案，连续两日未有本土发现确诊个案，湖北连续两日未有新增确诊病例。全国再多3人死亡，2名死者来自湖北，1人来自辽宁。内地累计确诊病例增至89,000几宗，3248人死亡，71,000几人康复出院。新增的39宗输入病例中，广东有14宗，上海8宗，北京6宗。意大利新增超过42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死亡人数增至超过3400人，数目多过中国卫健委昨日通报的内地死亡人数。至于累计确诊个案就增至超过33100宗，4440人经治疗之后康复。北部伦巴第地区的疫情仍然严峻，全国接近2/3的死者来自该区，包括新增5名的医生去世，其中一名是治疗肺病的专家。法国累计37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新增108人。当局说累计确诊人数每4日增加一倍，形容病毒急速和剧烈扩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39点，升534点，总成交金额1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0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7.6升14.6，建设银行6.04升8仙，友邦保险62.75升2.05，中国平安72.25升6.5，美团点评77.1升4.7，阿里巴巴178蚊升4蚊，港交所219.8升6.6， 中国移动50.85升2.6，香港中华煤气13.14跌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81，瑞士法郎0.985，澳元0.58，加元1.446，新西兰元0.573，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1.069。港金现价报13,680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0.49美元，卖出148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咁样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阁路噶。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丽都花园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咁啊，提翻你啊，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咧有爆水管啦，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炳达道啦，东行去观塘全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隧落斜象山村屯门、干诺道西天桥水街西行方向坚尼地城、九龙湾启福道油站方向尖沙咀、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医生， 譬如对于家居隔离嗰個措施或者家居檢疫呢個措施咧，如果屋企家庭成員咧，盡可能都係搬離開嗰個屋企，就唔係好鼓勵咧其他家庭成員咧係一同咧係住喺同一屋檐下嘅嚇，因為咧當中有太多共用嘅設施咧，會喺個家居當中咧係有機會大家都會掂得到或者用得到嘅。同埋咧，就大家都知道香港咧地少人多啦，住屋嘅環境其實相對地逼仄嘅。咁萬一其中一個家庭成員遠道翻嚟嘅時候，佢發病或者係潛伏期內，其實佢已經可能有一啲相關嘅唔舒服咧，咁係有機會將佢身上嘅病毒傳咗俾佢其他嘅屋企人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冇辦法的話咧，咁就真係要好小心。即係要勸一勸大家咧，就係翻到嚟香港，其實盡可能真係唔好同其他人有親密嘅接觸，同埋咧就係約人哋出嚟啊，或者即係有啲聯誼嘅活動啊等等啊，同埋一定要遵守翻衛生防護中心家居隔離令咧，就係你唔可以踏出你屋企半步啊，一定要維持14日喺你自己屋企當中。無可厚非，即係好擔心啦，學生。要翻嚟嘅過程當中，乘飛機，佢哋可能會著曬一啲保護衣啦， 不過奉勸各位留學生咧，佢哋如果落機嘅時候咧，除依啲保護衣咧，一定要好小心啦，因為有機會可能即係個保護衣個外表咧，係其實沾到一啲污染物或者一啲細菌或者病毒嘅。其實香港人咧喺過去即係譬如講緊嗰兩個月咧，其實就對於自己個人嗰、那個衞生啊保護意識咧就好強嘅。咁但係問題經過一輪高度戒備咧。有陣時難免會心情上咧，或者都會放鬆咗，警覺性上可能都會鬆懈咗。尤其是而家開始陸陸續續有唔同嘅公司咧，都會要求翻佢員工咧要真係翻工去到辦公室辦公嘅。有啲個公共物件咧，我哋可能都要使用嘅時候咧，都要注意啦嚇。食飯嘅時候記住就係唔好傾偈啦嚇，自己單獨食完之後就戴翻口罩，避免即係落街食。如果自己帶飯啊或者等等的話咧，可能會比較理想。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 早晨啊哦是啊电话旁边有朱亚婷 Heidi 在这里。早晨 Heidi。 喂喂喂两位拍档各位晨光的听众大家好。 享乐时代有啲乜嘢享乐嘅方法。 等緊去玩嚟㗎。 今个礼拜唔出去啦唔出街啦做宅女宅媽。 好好好好。啱做宅男先你个方法。 都啱嘅。因为呢今日呢我就想推介一款呢自己屋企整但都系呢又润啦又有养颜功效啦。有好味嘅甜品啊！你自己屋企整甜品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亦都啱亲子嘅，可能爸爸都要参与。 点解 咧？就系、是、咧，我会系同大家整一个咧，系椰皇啦，炖呢个蛋白鲜奶嘅。 椰皇蛋白， 哇！咁、那个卖相都几靓、啊，首先要买几个椰皇，跟住揭开个盖咁样系咪？ 系啊，因为发现咧，好多人香港人咧都好中意出去食甜品噶嘛。咁、一来而家，可能某啲甜品铺又唔知会唔会早餐啦。咁、二来又懒得出去或者唔应该出去啦，要保持一定嘅社交距离啦。或者可能你嗌啊，佢送嚟屋企，咁有阵时甜品兴合合，你想即刻食噶嘛？咁啊，唔知人哋送完过嚟会唔会系冻咗啦？咁所以今次咧就拣咗呢个甜品啦。加埋前排，即系我都系，喺泰国方面咧食咗啲甜品，好开心。我想将呢个感觉喺屋企继续营造啊！首先讲下咧，咁今次我哋会用两个椰皇啦。点解椰皇啊？即系我哋话椰青啊，椰皇其实就系大人同 B B 嘅 size 啫，系咪？咁入边啲椰子水咁健康咧，讲埋个营养价值咧，可能你哋会仲想快啲去试整嚟食啦。咁因为其实椰子水咧系好高嘅水分，同埋咧系好低糖低卡路里嘅，即系话咧嗱，佢有 94% 水分啦。咁你有阵时话，系啊，虽然系食甜品啫，都唔希望个糖。糖嘅吸入太高，因為又驚血糖啦，又驚即係好多其他嘢噶嘛。咁佢個糖分好高，你如一杯嘅大約240mL 度咧，其實個卡路里咧都係得46卡路里嘅啫。所以係低卡路里嘅飲品嚟嘅。咁仲有咧就係、如果有啲人係驚即係可能有呢一個嘅高血壓啦、血糖啊，甚至乎咧。原来有啲人惊肾石咧，嗱，当然冇正式嘅医学嘅根据，不过咧饮多啲椰青水咧，都话有可能会预防呢个肾石嘅，咁、所以都总之个就系即系又健康啦，又可以补充水分啦，同埋做完运动咧，其实咧饮翻啲椰青水咧，都可以话咧系一个原来有电解质可以补充翻呢个电解质呢一样嘢嘅吓， 哇，咁 所以 唔使净系饮嗰啲能量饮品，饮到个口歪晒。 系啊，今次点解话呢一个咧都要亲自要爸爸参与咧？因为咧买完个椰皇，我哋要开啊！ 就 系咧，我惊个小朋友会有啲危险，要爸爸出手啦。 就要出力嘅时候啦， 系啦，有冇特别啲办法开椰皇啊 ？Heidi， 嗱，椰皇已經用要椰青啦，唔使劈咁大刀咁劈落去啦。基本上椰皇你都知係圓嘟嘟嘅。咁首先咧，你就咧喺個底嗰度咧就切一下先，就唔使話批咗佢出嚟，切一下純粹令佢個底咧係平少少。咁你之後擺落任何啲好靚嗰啲碗碗啊嗰度去蒸嘅時候咧，就會可以即係企得穩啦，唔碌嚟碌去啦。好啦，咁個頂咧就真係要靠爸爸嘅實力咧，或者啲好似阿 O 咁，你想整俾老婆食咧，咁啊要力的表現啦。 先型噶嘛，爆開佢係咪？ 唔爆開，開住個蓋啫，因為我哋要用翻個椰皇本身咧，之後要嚟燉噶嘛，靚靚嘅賣相咁樣。咁呢個基本上用個刀角咧，咁就喺上面批一個，即係批翻一個蓋嘅形狀出嚟咯。咁我相信你哋應該處理到嘅，用個刀蓋喺個角落頭劈一刀，石石力夾咁，跟住再撬開佢。 有啊有啊，其實 Heidi， 我發現咧，即係椰皇咧喺個個蓋嗰個位，即係個釒釒尖尖嗰個位咧，其實附近有一個嘅凹位咧， 有個缺口位。 佢唔係缺口，佢係特別腍嘅位嚟嘅。由嗰個位咧去到着手咧，咁我相信唔使太大力咧，其實都可以開咗個裂痕先，跟住就容易啲處理啦。 係啊，你不能用死力嘅，因為你好似如果我咁你劈咗一下咧，啲椰皇水流曬出嚟咧，咁就嘥咗噶啦。 係啊，亦都唔可以將嗰、那個入面成為一個容器咁樣載住個甜品係咪？ 係啦係啦，或者我就另外一個建議咯。如果你用細刀仔嘅話咧，你可以咧喺你本身諗住嗰個即係開個蓋個位咧，喺四個角落頭咧就整即係整四個缺口先咯。咁我相信就可能更加容易撬開佢啦。 好 嗱咁樣咧撬咗佢啦。咁跟住咧就將咧啲椰皇水咧就倒曬出嚟。基本上如果你兩個度咧就夾埋有140mL 嘅份量噶啦。咁或者你唔夾得咁精準嘅，總之兩個椰皇水倒出嚟咧，你再用翻同等量咧就加另外一個咧就有鮮奶又係咁嘅份量啦。OK， 即係要椰皇水嘅份量同呢一個鮮奶嘅份量一樣啦。 1:1，跟 冇係啦1:1啦。咁雞蛋咧，我哋就淨係要蛋白質，就要大概四隻到。咁你識啦，你打開隻蛋，你點樣行個蛋白出嚟呢、基本上你中間 crack 開隻蛋咧，你咪將個蛋黃喺兩邊倒下倒下咧，咁就會攬住個蛋黃，但係你可以倒出個蛋白噶啦。 坊間都有啲嗰啲好似烧鸡咁，即係一嚿嘢仔，淨係擺到個蛋黃入去嘅。 係啊係啊，都可以啊。 係啦，將嗰個蛋黃同蛋白分離嘅嗰嚿嘢。 係啦，咁跟住糖咧，建議嘅就係兩個湯羹，但我又覺得咧，其實睇翻你自己啦，如果你椰皇水已經好甜咧，你就唔使再加其他太多嘅糖或者係著量咁樣，你調節翻嗰個你想有幾甜嘅程度咯。咁啊好簡單嘅，嗱開咗個椰皇倒咗個椰皇水之後咧，咁你就將咧鮮奶咧就係煲熱嘅，我就覺得唔使煲到 black 即係起泡泡咁樣100度噶啦。你純粹其實煲鮮奶嘅原因咧，就係希望煲暖咗之後你溶咗啲砂糖落去嘅啫。咁我就會覺得除咗砂糖之外，我會可能揀咧，而家有啲粒粒細嘅冰糖仔啊，個感覺好似即係仲好啦。咁都係除量啦，你自己嚇睇下調節你要幾多啦。 再香啲啊，用冰糖。 冇錯，咁你溶咗喺鮮奶入面溶咗個冰糖之後咧，你就攤翻暖少少，就將嗰四隻嘅蛋白咧係加入去，再加埋咧啲椰皇水，咁其實就攪勻佢就得噶啦。咁但係攪勻完之後咧，你想倒翻出嚟準備倒入個椰皇去到蒸嘅時候咧，你就好似頭先小伯講啦，用嗰啲細細好密窿嗰啲筲箕仔咧，就隔住個筲箕先倒。咁因為有陣時蛋白咧，你係未煮咧，就算你係即係攪勻咗佢咧，都會有機會有啲渣噶嘛，係咪？好啦，咁你就隔咗佢之后咧，咁就可以咧将啲嘅沟埋咗鲜奶啊、糖啊、蛋白同埋椰皇水咧，就倒翻入你个开得靓靓嘅呢个嘅椰皇入边噶啦， 个椰壳嗰度啊。 系个椰壳啊，当然啦，咁你个椰壳底就要加翻只碗啦，最好就平底嘅碗，咁你就喺蒸嘅时候就唔会攞嚟攞去，同埋你不能将原个嘅椰皇摆入去，无论而家啲新式嘅蒸炉又好，或者隔水蒸都唔可以就咁摆噶嘛，系咪？ 系啊， 咁啊，蒸几耐咧？ 45分钟。 45分钟。 嗱，咁但系蒸之前咧，你要咧用个锡纸咧就包咗个面先嘅。咁因为咧，好似你谂下用蒸水蛋嘅概念啊，如果你上边咧包咗层锡纸咧，蒸出嚟个水蛋嘅面咧系滑捋捋噶嘛，唔会系巢皮窿噶嘛，系咪？呢个好紧要，卖上嚟噶嘛。咁啊，用锡纸包住个面啦。因为你话明养颜，你都想靓攞出嚟。哦，如果我皮肤咁滑就啦。 尤其是影相靓啊嘛，哇！你睇下屋企亲子厨房整出嚟呢个，哇又白又滑，咁啊压 like 都多啲 like 啦。 系啊，咁你就大约嗱，但你就唔好太贪心，你倒入个椰皇度咧，倒大约85%-90%满就好噶啦。 明白。 咁你难保你摆入去嘅时候，每人先打侧咗啊嘛，系咪要小心啲？ 咁就我就會揀即係傳統嘅方法啦，我會隔水蒸啊，即係用個大嘅煲煲，揾一個即係嗰啲銀嘅筲箕咁樣就晾個碗喺上邊，咁咪隔水蒸佢45分鐘就得噶啦。 哦，明白。跟住完成之後咧，就可以揾翻嗰啲咩旗仔啊、遮仔啊嗰啲咧放翻喺上邊。哇，小朋友好中意呢啲嘢㗎。 係啊，即係如果凍食就更好，不過係你可以加少少。其實而家父母加啲創意，你中意之後點樣去裝飾佢都得嘅啫。係 啊, 啊，最緊要佢哋食得開心。 係啦、啊，又可以叫小朋友一齊俾意見啊嘛。咁啊，佢有份參與，佢食得最開心。 係啊，咁嗱，今日星期五啦，咁週末嘅、大家減少出街嘅話，喺屋企咁啊，親子整下甜品啦。咁重要喎，如果你一家人多啲人咁啊，整多幾兜都要用翻好用翻咁上下時間嘅啦。 係啊係啊，好啊，呢、這個方法好啊。咁啊，大家星期六日嘅時候咧，咁啊有細藝啦，喺屋企嚇，唔使 悶啦。開心甜甜蜜蜜啦嚇， 好，大家今晚 唔該 Heidi。 来我店拍甜点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劝导，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多次 take me home 啊，咁啊近排咧，大家都要多啲时间留喺屋企啦，同心抗疫啊吓，亦都多谢晒 Heidi 朱海婷头先嘅分享啦，可以喺屋企啦，同屋企人一齐整下甜品啦吓，咁啊会唔会系你星期六日嘅好好消磨时间嘅一个叫做乐趣咧？咁样听过有咧 ，Ega 江海嘉嘅作品啊，名字叫做 Mad。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阿怡啦，阿怡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系早晨啦、啊，阿姨系啊，咁我有啲乜嘢特别嘅事情想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分享一下？ 嚟紧25号下个星期咧，就系我只导盲犬啊 Rally 嘅9岁生辰。 哦，下个礼拜三嚟噶，系咪啊？ 唔好意思，听唔清楚。 25号嘛，系咪啊？ 系啊 系啊，咁下个礼拜三嚟噶，咁啊准备同佢庆祝九岁生日未啊？而家 诶未，应该正日先。 正日先庆祝嘅，系啊。 系。 预备咗啲乜嘢啊？ 冇啊，可能即系我屋企人会买蛋糕俾佢咯，咁样。 系宠物食得嗰啲蛋糕嘛？ 系啦系啦，今年就冇同佢搞 party 啦，旧年就有，咁因为各样情况啦都唔方便，咁所以唯有就喺屋企同佢买个蛋糕影下相就算啦，咁咯， 都足够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九岁都差唔多时间要退役咯啊，呢个导盲犬狗仔， 冇错，应该正常就佢过埋今年、出年都要退役噶啦，咁样咯。 系、 哦、系啊。 咁佢嗰个安排点样啊？谂住？ 我自己咧就会安排佢去朋友屋企过佢未来嘅生活嘅，因为我自己系啦，因为我自己就担心未必照顾到一只年纪大嘅狗狗、因为我独居，咁所以就靠朋友帮忙照顾佢啦，咁我就去探佢多啲咁样咯。 系啦，佢见到你嘅时候，每一次都一定要揈晒尾嘅， 挂住你啊嘛， 谂起都开心， 都陪伴咗你一段咁长嘅时间，唔系唔过嚟探我啊，咁样系咪啊 ？Riley 心谂，咁啊， 咁咪唔会嘅， 系咁绝对系一个好嘅陪伴啦。我估计过程之中你都好感激佢，系嘛？ 感激噶，好多嘢佢令我感受到嗰、那个即系需。点讲咧？嗰、那个同理心好大啊！咁同埋即系同埋我自己对朋友啊，对各方面嘅对人对事嗰个态度都有比较再 open 咗，唔会话自己收埋啊咁进。因为我同佢相处就系要表现身体语言噶嘛，唔可以净系我讲，因为佢都冇反应。 系 咁变咗，我就要好多身体语言啊，或者好多即系细致嘅。感觉咧，先至知道佢系想点啊！我哋嗰个沟通就会咁样咯。 系咁啊，好有默契啦！而家系嘛， 好有噶啦， 亦都令到你改变咗好多。即系因为佢嘅出现，除咗系生活嘅便利之外咧，亦都令到你同你嘅朋友关系可能更加好。会唔会啊？ 会噶会噶，其实狗狗真系一个到同人嘅好好嘅桥梁嚟嘅，咁 样啦。系咁啊，最后有啲乜嘢说话想同佢讲啊？ 都系希望佢健健康康啦，最重要，因为年纪大啦，会越嚟越即系健康，可能慢慢冇咁好，咁但系都希望佢嚟紧日子都日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样过，我都满意噶啦，咁样啦。 咁啊，今日拣嚟呢只作品咧，系谢霆锋嘅《善良》啊，因为啊，导盲犬咧。即系首要嘅啊，一个叫做天职啦，或者天性就系佢要善良啊，好好对待主人嘅。咁啊，送呢首作品俾你同你嘅狗狗啦，好嘛？唔该晒， 拜 拜。 天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落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在场，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怯慌，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 思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擦扶你鼓励你信任你。 嚟自霆锋嘅作品，名字叫做《善良》啊！希望星期五个个人都拥抱住一颗善良嘅心去看待呢个世界啦！时间差唔多咯， 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